你睇紧嘅系 Stage Two， 我哋系 VIV， 当天的勇气。 无声的感叹，回想起当晚，是你牵着我手，话什么都不怕。你还笑我，为何像你一样傻？竟天真得用躯体去当枪火。这个故事未完，只因有你共我。风吹花飘落，但种子仍在播。啊，即使开了没太多，啊，当天的勇气仿佛再目睹过。无声的感叹，回想起当晚，是你牵着我手，话什么都不怕。你还笑我，为何像你一样傻？暴风中那烛光传颂他的爱。这个故事未完，只因有你共我。风吹花飘落，但种子仍在播。啊，即使开了没太多，啊，当天的勇气仿佛再目睹过。怀念过去，活在这刻，为着未来高歌。 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喂 ，hello， 想问一样嘢先，大家觉得而家有冇甩声先？例如咁样，有冇咩先后先？因为每次播亲嘢咧，佢底下即系试嗰阵时系啱声，但系播咗嘢之后就唔啱啦。咁我头先咧就试咗播完一次，再录低佢睇下啱唔啱咧。头先系冇事噶，咁而家开始咗，睇下 O 唔 OK 啦。 因为如果每次都是这样真的挺浪费时间。OK, 咁今晚顾名思义呢就是讲个话题而已。咁当然唔会淨係讲个话题啦，因为个话题都冇咩好讲㗎，其实冇特别。即係大家上得嚟呢个9724嘅朋友都对64呢單嘢有一定係类似嘅评价嘅。咁我呢就真係好希望有冇一啲其他意见嗰啲呢，即係正如我崔继文嗰度寫呢，即係有冇啲反支联会呀、民主党呀嗰啲，即係总之反泛民嗰啲呢，如果有上嚟听呢，咁真係好希望听埋你哋个意见啦。OK, 嗱今日呢我就迟咗少少，原因呢就係、是、臨开始嘅时候就倒死咗啲嘢油。嘩真係轮扰咁教轮盡到呢，因为抹极都抹唔即係都係油淋淋喎，同埋呢个地下好光亮嘅。啲油跌咗落地呢，抹极佢都好跣嘅，我头先洗完嘢返嚟都跣咗下。咁睇下大家咩好计可以索到嗰啲油啦。咁但係嗰啲油我好鍾意好香嘅。原因呢就我飲咖啡嘅時候呢加啲椰油呢，嘩真係好好味。咦，有人話今次好好啊。 OK, 好，打招呼先。咁呢我今次呢就用 Safari, 即係另外一個 browser, 唔係 Chrome, 唔係 Firefox, 即係 Apple Default 嗰個呢，嚟讀他有冇罷工先啊。 10:48下午 ,Nicolardo, 10:48下午 ,Nancy Lee Hai, 10:48,Permichil Hulu 探长 ,10:48 P-Model 135 High 探长 ,10:48 P。 唔得，我删返一个时间先。Hello, Barry, Ultraman, 欢迎你。OK, 继续。哇，我又见到听你几有咩呀，几有见地呀、啊、咦，突然间见唔到佢 speech 呀。得 Ultraman 96報道 Hello everyone, Barry Chan 又到64亨切老探 Hello 你好 Mother 135打倒共产党 Mother My James 探长你好，各位好 Mother 135 71大家一起出来招呼共匪 Mike 黄 Hi 老探敬峰探长好 Hello 今晚我可以够精神看直播 Barry Chan 美国民运人士出了一种8964 Sharon M Hello 探长 Hello very body Stage to be Hello very ownBarry Chan 希望有一对似样的成全 Be down Windy Lude Stage to 制作 Lie James Mo Pill Michael Mo Windy Lude Mo Nicola Mo、 哦、 Lie James 今次好好、嗯、Barry Chan 清楚 咦，哇啦，始终呢都是会无端端就打停的，有不紧要，将错就错。我见到有些朋友呢都是未见过他名字的，会不会是他YouTube 转了个名字呢，例如這個 Mother135 呢，你是其實在 Facebook 的什麼名字呢，我又不知道。那 Anyway 都歡迎的。那呢就7一一起出來打倒共匪，那這個我一定會的，7一即是怎麼都要出來表下態才我覺得是個責任上都要這樣做的。我們那美國民運人士出計原來那張8964且我以為中共裡面那些那麼夠撲添，咁都好有心嘅，因為我見到佢嗰個樽呢真係要起冇做嘅，即係唔係求其黐內，唔係道具嚟嘅，睇落去如果係道具真係好認真嘅。咁仲有Sharon Hello 你好，仲有希望有一對似樣嘅成全 Beyond， 其實唔係因為 The Band 似唔似樣喎，似樣過 Beyond 嘅 band 我覺得好多好多，但係只不過即係大家唔幫襯咁都冇用㗎，即係你唔幫襯佢哋 band 咪夾 band 夾到嗌交，因為賺唔到錢，咁咪都係冇埋嘅啫。咁所以呢，如果你要知道香港嘅 band 即係要支持佢，即係唔好成日諗住 Beyond 啦，其實超越 Beyond 嘅都好多嘅，無論技術上啊同埋作啲嘢。至於你話有冇共鳴呢，咁一定冇啦大佬。Beyond 你聽咗幾多次呀、啊、大佬。Beyond 喺無線播咗幾多次，你又買咗唱片你又拎咗幾多次，你同佢產生咗感情你先有呢種感覺㗎啫。咁但係而家新嗰啲 band 就算玩得好好超越咗佢咁就點啫。 你唔俾机会佢，唔俾机会生存，唔俾佢生存，咁就自然会嗌交㗎啦，嗌交或者个经理人就自然会觉得赚唔到钱，咁就冇埋㗎啦。咁而家剩返嗰啲係咩呢？剩返啲就係靠关系嗰啲人囉，即係喺电视台呀、啊、喺电台呀、啊、成日都经常有一个人嘅 promoter， 而个 promoter 又溝通到个电台同埋嗰隊樂隊或者嗰個歌手，跟住呢仲有啲高層傾偈食飯飲茶灌水咁樣各樣，即係成個圈係咁樣運作㗎，咁你邊度有一隊新樂隊出到嚟啫，你諗下。咁所以唔好成日淨係記得以前好嘅日子，就唔記得而家嘅日子同以前有咩唔同。你唔能夠存在一隊 Beyond 係好正常嘅，即係以前 Beyond 之所以出到嚟佢都好艱苦嘅原因就係當時都是賺緊錢的大有人在，即其他啲歌手個個都賺好多錢。咁樂隊呢要五個人分，兼夾樂隊嗰啲創作呢就比較偏鋒或者比較前衛。咁你仲要說服到嗰啲聽嗰啲人接受佢。原因就係嗰陣時就算嗰啲小眾都肯買唱片去支持。兼夾個餅好大，咁你賺少啲啫，但係都生存到嘛。大家一隊樂隊出咗嚟賣啲賣唔到。哈哈，商場 show 啊，商場 show 啊，樣衰喎大佬，即係個商場唔會 book 行樂器俾你喺度玩 live 㗎嘛，咁你又播嘢咁樣，咁你點會覺得嗰隊 band 好正好有感染力啫？播 MMO 同埋玩 live band 已經好唔同啦，那個感染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唔係靠大家即係突然間有興趣聽 band 或者支持佢幫襯佢，都唔使至於有一隊齋講都冇用㗎，所以發下夢先啦。 Windy Lude Stage 制作 Live James Mo Phil Michael Mo Windy Lude Mo Nicola Mo Live James 今次好好 讀咗未？好似讀咗。 清楚 啊，係啊，去到呢度 Sharon 咧就話電腦聲 OK， 因為讀唔到呢度。Hilsi 老寶咧都話冇事。Hello 阿鄧老師你好，冇甩聲，幾好喎、啊，兼夾夠聲。今次咧大家要留意有立體聲。嘩，是立體聲的今次，因為得我一個人用兩支咪我懶得拆咁解啫。咁呢仲有啊 Camilo 冇甩聲正啊，喂 Hello、啊、Running Mouse 第一次見呢個名喎，你係咪另外一個人嚟㗎？之前我認識你㗎，歡迎你先，如果唔係嘅話，喂呢、這個聽呢就佢想表達一個意見呢就Super Chat 咗$50，咁係人都睇到天滅中共同埋天滅泛民咁樣，即係嗱呢個訊息呢透過一個 Super Chat 就可以大家都見到你啦，因為幾方便，同埋大家如果有咩特別呢好強烈想講呢，即係想發表嘅，就請你好似阿聽咁樣呢 Super Chat， 因為我見過第啲YouTube Blogger 呢佢哋啲聽眾鬧交呢想爭取話語權呢都係用呢個方法，係非常有效嘅話你知。其實我可以搵人做馬呢喺呢度講陳雲萬歲呢，咁大家又可以喺呢度，即係我梗係唔會做呢啲嘢啦。咁 Super Chat 嗰度呢就嘩滿萬綠色好多 tag 咁樣喺度，即係百家爭鳴咁樣，呢個係我最想見到嘅事。 多謝你啊 ,9527, 蕭志榮遲到 ,shit, 進界去遊。 唔好遲啫。 Jason Plump 用用報紙作遊 ,John Kupnuck Brown 到 Lamfield, 埋州 ,Sharon 啊變返正常聲啦，句號 ,Hilsi 路寶取消時間吧 ,Nicola, 你哋有冇 lag 啊 ?Barry Chan 用洗潔精 ,Waters Zero,Hello 探長Striven MACAU 探長好，大家好 ，Ultraman 數96耳機聽你把聲音好 ，Surround Sound， 我以為 Nick 係 Unidirectional Model 135揾蔡耀昌上來用哭送做節目，句號 ，Hills 路寶正式打招呼，大家好 ，Hello，Paul 王好奇想知邊隻嘢又加咖啡好飲。可唔可以岔開話題介紹下？ 可以。 Nuka Brown 單拖。 冇錯。 Jack Music MB 鄧模式冇 lag， 好正常。如果你有 lag， 可以 refresh browser， 如手機可以離開 YouTube app 再進入一次。 是啊，但冇识，多谢你提醒其他人啦。但如果我叻嘅话咧，就死啦！我点 reset 唔到 browser， 一 reset 咗咧，我就 live 唔到，因为 live 都系要靠嗰个 browser 嘅，系咪咧？定系净系靠 OBS 咧？实唔实验下咧？一阵间好严重先啦。Hello， 你冇迟到，因为啱开始都未正题，咁读紧你哋嘅留言啫。啊 ，Terence Song 呢个系咪八爪鱼？应该唔系啊，八爪鱼有相嘅，欢迎你啊。咁同埋头先。哦 ,Mother1315 就係 Winning, 你好啊。點解要換 account 呢？咁鬼鼠？可能唔係鬼鼠嘅，可能。 Terence Wong, 報下到先。Hi, 探長 ,Mother135Winning, Nicolar about Tecmasic, 咪企我試下先。Jason Plum, 伴女王最近介紹人飲嘢又係養生咯，盡計巧鄧模式。記得你的背影 Sharon M 八九六四冇見過，有得睇下嗎？ Very Chan 在美國製造，不是在大陸複製八九六四，所以很認真。 嗯， 屎糖爺由我鍾意飲冬爺奶加野清水，見似街邊啲冬爺汁。 Model 135探長試咗幾日生酮飲食如何？ Sharon M Jason Plum 斷飲爺由好耐啦，唔係新爺 Jack Music MB鄧模式開進階 Nicolar about Tech Music Refresh 過幾次 Close 咗個 Chrome 再開都係 lag Phil Michael Message Retracted Sharing M 哈哈好立體 XD Nicolar 我諗係我電腦問題 Mayhem Hi Walt Yun 最近買地本地 band 碟係慘慘豬 about 星唔怪得起初咗邊大過右嚇得我去交 lamp Sharing M 我今次已經是最早嫁啦，哈哈哈！是唐探長，但是你呢度啲聽眾唔會嗌交喎。Josh 是第一次報道，探長你好，大家好。 Hello。 Music MB Brown Nicolar 試下將 YouTube 解像度到最低144p， 個掣在右下角，齒輪撞哪個？ 哦，而家原來就係咁樣，有大細聲，即係大細邊嘅問題係咪？咁我先 check 下先。咁另外就係咪 Nancy 唔係 Nicole 自己叻啫，其他人冇叻係咪？咁希望係咁啦。我 check 個大細聲先。哦，呢邊大咗。呢邊唔夠。咁样应该冇咁执埋一边啦，因为呢我 mixer 呢俾个 mon 遮住咗，我要捐下面领先得。我睇唔到个标，所以呢就比较少少嚟气嘅。咁啊听 stereo 就有啲问题，即係有啲麻烦嘢㗎啦都係。咁但係 stereo 想俾一个新嘅感觉大家啫，只不过係。咁我或者企近呢啲咪会好啲呢？ OK， 唔緊要啦。喂，咁啊多谢你啦 ,Josh C 第一次報道。咁呢只要飲椰油嗰下嘢呢，我飲咗我好耐之前已經試飲㗎啦，因為呢嗰啲 cold press 嘅咩冷炸椰油呢就聽講有益嘅。咁我早幾年呢，因為腸胃唔係幾好呢，同埋想唔想食宵夜呢，就間三拍兩羹落去飲嘅。咁呢但係拍拍下呢，淨飲椰油係好辛苦㗎，真係。因為雖然佢油唔係好難頂，嗰啲味好好啊，但你飲啲油落個口度呢，個感覺唔係幾好啦。咁嗰陣時同事呢，我亦都拍啲芥花籽油，啊唔係，雖然唔係芥花籽油，嗰啲亞麻籽油呢，嘩一拍落即刻嘔，即係喉都扣埋，好聲嘅。咁於是乎呢就耐唔耐呢，我都會即係 keep 住樽椰油嘅，好得意啊！到冬天秋天呢，佢要擎到一嚿嚿。咁有時呢以為食宵夜呢，食 conflicts 呢，撈埋啲豆漿咁樣會拍兩斤油落去咁樣呢，就會飽肚啲，即係主要呢係想飽肚啲咁解啫。咁呢啲味好好啦，咁而家呢就係監製呢就買一樽俾我呢，就撈落咖啡度，而家俾大家睇睇個樣先。好似早排阿信屋有得賣嘅呢個囉。我記得早期嘅呢啲咁嘅 cold press 嘅嘢好貴嘅，即係當我以前飲嘅時候，即係講緊係四年前到啦。咁呢就後來而家阿信都有得賣呢，就真係造福人群啦。 因为可能入口个量多咗，佢就自然会可以夹到低嗰个价。咁但系听讲阿顺屋又执笠啦，真系冇人，唔知话翻大陆发展定唔知资金堕落啦，唔知。咁仲有啦，戴翻眼镜先，呢只好啲。阿思堂咧，你就话椰油饮椰奶加椰青水啊？喂，其实好得意喎，椰奶同埋椰青水咧，同椰油咧就三样嘢嚟嘅，我觉得椰奶就其实落啲咖喱嗰度咧，即系煮咖喱咧，好多人都落椰奶啦，同埋啲甜品咧有一种好甘嘅味啦。但椰青水咧又好淡淡得嚟，又有啲咁多甜味。咁我曾经都系一度咧都系饮椰青水嘅，净系。咁听讲饮完椰青水咧，起身眼冇咁肿喎。咁啊，原来我不嬲只眼都唔系好肿嘅，咁所以咧就唔系好觉有啲咩特别。咁后来饮下咧会厌嘅，口都喂埋嘅，饮得太多。咁而家停咗啦。咁咧就另外椰油咧又系头先正如我所讲咁啦。咁咧同埋冬天嘅时候咧手爆擦咧，你搵啲椰油嚟搽手咧，即系不单止唔敏感啦，同埋好自在啦，同埋又唔会觉得太肥腻，非常好嘅嘢嚟嘅。即系总椰子系好嘢嚟噶啦，对热带人嚟讲。Mada 135即系 Winning 问我几日生同飲食如何，咁啊报告翻啦。即系其实我都唔想讲太多，因为咧我唔系太科学地去要计数，因为原来你摄取嘅卡路里啦，同埋蛋白质啦，要同你个年龄同埋重量咧都要一个好精密嘅计算，先至唔会揦嘢嘅，即系可能会。你蛋白質過高呢，即係食得太多蛋白質嘅話，可能對你的肝有好傷害呀，又或者你好低糖唔夠糖，假如你嘅工作要好多熱能嘅話呢，你 burn 唔切個身體，或者個電解個作用唔太大，唔能夠令到你好成功 burn 到啲 fat 嘅話呢，你可能會暈啦，同埋血壓過低啦咁樣。咁我呢就住啦，即係我都自己摸住自己嘅我量血壓同埋磅重嘅。咁呢我而家差唔多食咗啱啱一個禮拜，係呀冇錯，上星期三開始，上星期三日頭我食咗buffet，咁我都食咗好少甜品啦，即係冇食到淀粉嘅，淨係食肉嘅同埋蛋嘅。咁至到而家呢個 figure 真係唔係講笑，真係好明顯個體重下降咗。因為呢我上個星期三冇磅到，咁呢就但是上星期三之前嗰、那個、兩個禮拜呢就入醫院就焗住磅啦，就係 79kg, 咁 79kg 呢即係圍起成差唔多170磅係咪咁上下啦。咁但係呢我今朝早食完早餐磅呢因為我個磅係磅數嚟嘅，咁呢就係1602磅，咁即係話起碼都輕咗十磅八磅或者以上，我計唔到啊，未計，大家幫我計下79kg 變成160.2磅咁樣，咁都有啲效果嘅，都幾快添嘅，但係唔知睇落去又唔係好覺嘛，即係唔係話全部身瘦到人乾咁樣，即係同埋精神方面呢就好難去話俾大家聽，即係好準確，原因就有呢個禮拜比較難，即係因為我做曬之前嗰啲嘢呢，咁瞓覺比較多啦，同埋我用精神嘅時間呢係做節目就用最多精神㗎嘛，咁全日都 hea 嘅。咁變咗我相信如果真係要返工呢，我用呢個飲食呢係頂唔順㗎，我相信即係個精神唔夠，可能係因為我瞓好多個鐘呢，瞓醒都仲眼瞓㗎，就唔係話即係好似人哋所講呢，嘩你個腸清曬之後一瞓醒就好精神咁樣，我就唔係喎，即係成全日都 hea 地呀，個心情會好咗嘅，真係即係個冇咁浮躁啦個人，同埋會迷迷地啦有少少，即係但係影響唔到生活嘅。咁我每日都行好多路啦，咁我而家返工呢我就行咗一條最遠嘅路啦，即係行上山谷個斜路再落返斜路咁樣，今日仲專登拎住樽兩粒嘅水咁樣行咁樣，即係 OK 嘅，即係個心情係好咗好多，即係起碼心情改善咗好多先。咁兼夾呢腸胃都好咗好一啲嘅，即係有啲好私人嘅腸胃問題你自己會知㗎嘛，係咪即係喺度廁所你咪知囉，出返嚟之前咁樣。咁好咗啦，咁兼夾仲有 啊，血压啊，血压咧，不嬲都要食药，要揿住血压嘅。咁原因咧就下压咧都超过100嘅，平时好人好者都即系冇咩特别做啊，冇乜激气啊，坐定定啊，都以前啦、啊、都超过100，即系100至110之间嘅。咁所以焗住食药啦。咁但系食咗药咧就揿到去100度啦，95至100度啦，即系食咗药之后。咁但系试咗呢个 diet 之后咧，我3日前开始落血压咧。咁好多人驚嘅，佢壓低到呢係下壓去到68嘅，係咪好多人驚？即係平時係唔食藥呢係100㗎嘛，咁只有68，咁呢就今日度呢就高返少少，就70咁樣囉。咁呢我 check 過一個表呢，就係關於年紀同埋血壓嗰個狀況，咩為之 fit， 咩為之危險呢，咁樣我而家呢個度數呢就係一個好 fit 嘅15至19岁嘅人，咁其实我50岁嚟讲咧，咁嗰个度数即系又低咗，即系变咗血压低嘅。其实，咁心跳咧就以前60度啦，但系而家快咗，而家70，即系可能你血压低嘅时候咧，你要泵多几下先至够力咁解咯。咁我唔知食呢个 figure 咧，具体无谓讲晒俾大家听啦，即系呢啲系人哋私隐嚟噶嘛。咁我冇乜所谓啦，即系分析一下，即系当系即系睇下同大家交代一下咧，究竟个。嗰、那個 keto diet 之後一個禮拜有咩情況呢，就講曬俾大家聽啦已經。頭先讀到邊度呢？ Hello， 阿May， 而家先嚟。 Walt June 最近买地本地病碟系惨惨猪 about 星唔怪得起初咗边大过油吓得我去交 lamp share lamp， 我今次已经系最早嫁啦、 oh. 哈哈哈市堂探长，但系你呢度啲听众唔会嫁家喎，我是第一次报 听咗咯呢个 探长，你好，大家好， 我有停一下先。 MB Brown Nicolard 试下将 YouTube 解像度到最低 144p， 国际在右下角，齿轮撞那个清，所以欢迎大家课金屌七我牛快问，顺手支持探长 Nicolard about tech music MB 得啦，我教咗480好好多啦、嗯、Nicolard THXHockey 探长好 ，Hello James， 听过话用椰油做油笔 ，Sharon M 咩叫油笔啊？喂， 好辛苦噶 ，Sharon M 最好味系冬天拎嚟搽面包 ，Jason Plumpton 我中意饮椰汁多啲 ，Very Chan 今天又放过689，小心椰油高胆固醇，不要特别多拜。Lie James， 我觉得阿顺屋系需自己过度发大啦。Sharon M， 阿顺屋系因为被供应商逼，所以翻大陆谷高过货量。亨车去九龙城、奇星啊，成间买椰子制成品。嚣士路宝听讲九屋翻大陆都唔掂。Sharon M 759唔系自己想进攻大陆市场。Lie James， 胆固醇好似有分好坏。Nicolard 上集只猫猫超得意。Very Chan 大等于饮 Jack Music MB 邓模式，除咗食椰油还可以含椰油在口，狼一分钟之后吐出，再用清水受围，这是古印度疗法油拔法，愿你是可以减轻心血管发炎情况、 哦、 改善健康。 Light James 油拔法听讲是一起身食嘢前做 MK 闷减了14磅，你身体好多水。 Jason Plumpton 79000克 2.2 等于 173.8。 Sharon Ann 我所知的油拔法不止一分钟咯，是含住20分钟。 好抽口 咁。Ultramax 96应该试下 MCT oil， 中文唔知道叫咩，将 coconut oil 最有益嘅部分抽出来，早上放一茶匙做绿茶饮料。如果唔鍾意饮咖啡，我转咁多磅睇来都要试试，近排状态劲。Light James 会唔会系睡眠質素唔够好，我听都系唔止一分钟。Mother 135冇试过断食。MK 满应该系12磅先癌，进戒含20分钟。 好高难度喎、 哦。系、嗯、喎。 Barry Chan 一 kg 等于2.2046 哇，原来咁嘅。 Jack Music MB 邓模式 Sharon 啱。浪二十分钟 ，Ultra Max 跳九十六，我心同在意 Weeks 屌两磅都嚟，吓吓！ 两 week 都两磅，点解咧？点解你咁奇咧？你系咪静静鸡又咗偷食啲嘢啊？发梦咁样啊？系啊，头先仲 report 漏咗一样嘢咧，就系、是、咧我呢个礼拜咧，因为咧嗱，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呢个 app 嘅，因为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噶啦。這個 app 呢就是我多謝我朋友送了個枕頭給我呢就跟埋 app 來的。嗱大家可以睇呢真係冇花冇假。一個禮拜前係幾號啊 ?sorry。下先一二三二三四五六。嗱個零禮拜前啦。個零禮拜前呢我 figure 係咁樣嘅。嗱大家見到呢綠色藍色嗰啲地方呢就係你瞓著。深紅色呢就係你呢啲咁嘅度數嘅嘅鼻鼾。橙色呢就呢啲到啦我諗。淺橙色呢就呢啲到啦。黃色呢可能就係唞氣嗰啲啦我估下即係我印象中得呢幾個 level 嘅。咁呢一路落嚟呢嗱呢度开嗱呢度未开始嘅，嗱呢度开始咗星期三啦、星期四啦、星期五啦、六日一，系咪好明显啊？哇！呢个巅峰啊，到琴晚咧，我系竟然瞓咗八个钟头，八个钟头里面咧系有76% 系瞓着，15.几%咧先至系打鼻鼾咯。嘩同埋呢深紅色嗰啲呢係極少喎、啊。咁但係公道講啦雖然呢個 figure 係好似好靚咁啦但我其實真係醒咗好多次囉。即係唔係即係印象中係俾佢整醒過囉。因為個枕頭呢喺你極到紅色嘅時候呢佢會漲到咗波咁嘅擰到你個頭呢你唔醒唔得㗎根本。咁所以呢呢個枕頭又可愛又可恨嘅即係佢正常即係佢成功咁樣阻截到你窒息嘅可能但係呢就令到你唔可以一直瞓到天光囉。咁呢個真係要取捨啦。咁長遠計呢當然買個呼吸機啦。咁個呼吸機都係10,000-20,000咁樣。咁呢個都唔係小數目。咁呢都要慢慢睇清楚先買。咁係囉就係咁囉差唔多囉。即係關於嗰、那個嗰、那個 diet 嗰個效果。咁但我都唔打算呢成世都咁樣 diet 嘅大佬死得人嘅。即係你我而家係用一個壓抑嘅毛呢同埋但係我就有啲嘢唔食都得嘅譬如 cheesecake 我已經冇食好耐啦。咁有時候有啲嘢呢擺喺度你唔食又嘥咗呢咁我而家戒咗啦。咁咪浪費咪嗌少啲囉咁樣囉。同埋唔係亂咁叫嘢食囉而家。咁我其實好多嘢好鍾意食㗎例如呢大快活嘅咖喱飯呢咖喱雞呢好食到爆㗎嘛係咪咁大家落嗰啲焗豬扒飯好好食㗎嘛咁冇可能唔食㗎嘛係咪先咁就海膽手卷呢啲嘩大佬點戒呀咁但係勝在呢排冇乜街去冇乜即係冇咩特別嘅即係唔食都得囉叫做咁所以呢我都忍到囉即係唔使忍嘅即係你覺得自己有個 mission 呢你就自然會即係守規矩咁囉 小明坐火车去 Sharon Ann 话探长对 diet 嘅反应好极端。陈丹大家好 ，Sharon Ann 进阶，所以我话不由辛苦咯。Jason Plum 段好难想象含串成口油。Very Chan 我都有血压高160 HH over 100， 咁好正常嘅。 转移吸引力，减了盐，现在不用食血压药。Walt Yun。望向讲嘢角度之咪收得最好进阶 Sharon 明白、哦、Jack Music MB 邓模式进阶最大镬系口水不断分泌口腔压力越来越大随时爆发屎糖一般减肥头十磅系减咗水呢个五记气探井 And 大家好进阶邓模式好似含住啤酒咁 Sharon Man 邓模式我不由不咗几日就放弃咗哈哈哈！ 真系太辛苦啦。Hello， 呢个 James 睡眠質素好咗好多。Jack Music MB 凳模式进阶，所以秘诀系唔好含太多油，预留空间俾口水。 哇，你好似好多经验咁，因为我都原来咁样嘅拔油法，我都试过几日嘅，真系顶唔顺。尤其是后来我用咗芥花籽油咁啊，又成噏错。诶，嗰、那个亚麻籽油咧，我真系扣晒喉咧，呕唔到嘢咧，哇！跟住我就放弃咗啦。咁嘅椰油咧，嗰啲油留翻嚟食用咯。原来真系咁有用噶，降血压噶，真系唔知道。 Jack Music MB 邓模式 Sharon， 我见牙肉总减轻就停了，因为副作用是会搞肚。Pocket 探长好潮水 ，Lawrence Doll Sisso Curry 好油 ，Sharon 靓有食唔食最大恶极。Pocket 减肥都说量力而为 ，Pocket 要 Hills 路补肥会影响鼻汗，减到肥肯定有帮助。Onizuka 64，大家好。Lamfield 淀粉唔可以长戒噶，太长时间戒淀粉会同酸中毒。 嗯，系咯，咁同埋我发觉个人真系冇咁亢奋咯，因为有人话好潮水咧，其实我系唔系都潮水噶啦，即系总之，耐唔耐又即系点解点讲咧？即系我又唔系成日好 hyper 啲人嚟嘅，即系就算饮咗咖啡咧，都啲心情都唔会大上大落嘅。咁可能用咗呢个 diet 之后就真係会有少点讲啊，即係正如我头先讲啦，即係我都唔使开工呢，潮水嗰个系一个反应呢，就係、是、可能係悭电煲啦，因为我长期都能够拍着呢个悭电煲呢，有时同啲唔使用脑嘅朋友飲嘢啊，唔使用脑嘅工作嘅时候呢，我就会好眼瞓㗎。咁所以呢好正常嘅。咁如果你见到我觉得特别潮水嘅话，可能你先觉啦，我未必觉得会系嘅，自己都有时。OK， 进阶系到吹下水，都长知识，谢谢各位。李和齐今晚讲什么？廖毅俾个理由你介，大家落反战中，老麦红枝。平头大家食黑薄火记，杯葛佢无损失啦。 咁你食大快活咯，大快活连杜汶泽都够胆用，系咪先？我一最讲雷气啊，大嘅大快活，大快活噶啦，真系。同埋大快活咧，又真系好食啲嘅，尤其是即系咖喱嗰啲类咧，佢唔使落嗰啲辣酱辣椒油噶嘛。喂，仲有咧嗱，蝎子王啊，阿 Gary Kwan 啊嗰啲咧，我谂呢个月佢哋好忙，六四之前，因为我哋有搞活动，但系当然冇遇我啦。咁咧，于是乎咧，等佢之后睇下仲有冇兴趣先啦。咁可能呢排太忙咧，即系大家都冇乜联络啊呢排。咁所以同埋我发觉咧，即系我呢个九七廿四咧，即系有嘉宾喺度咧，就可能同大家倾少咗好多嘢嘅。咁咧变相咧个 hit rate 都会低咗嘅。咁即系其实就咁啱，我每次我自己一个人做节目咧，就 hit rate 高些少嘅。咁有时 hit 中啲话题啊，讲下是非啊，讲下啲好 hot 嘅嘢咧，就就会多翻少少 hit rate 啦。即系后劲都几好嘅。有时讲嗰啲闹人啊，即系有个目标俾人针对嗰啲咧，即系譬如讲689啊，譬如讲吴克俭啊。雖然我九七廿四開始都未講吳克儉，即係類似呢啲啦，譬如講曾俊華咁樣嗰啲咧，就即係大家個目標走去發泄嗰啲咧，就會高 hit rate 嘅。咁但係我呢個節目咧，即係九吹咧，唔係節目啦，正正就係、是、即係想大家睇事多過睇個人咯。咁但係偏偏就係整定㗎啦，即係呢個改變唔到我知，但係我盡量會希望大家分析一啲事，同埋討論一啲事。就唔好淨係討論一個人囉。即係我點解有咁樣講法呢，即係啦我本來想播多一個 MV 嘅，但係呢我發覺都係唔好播，因為呢我驚播咗呢會有人投訴，咁投訴呢之後我成個台可能要接埋一排呀，又甚至乎會俾人落架呀咁樣呢，都無謂啦。咁呢嗰個呢就係城邦會戰勝歸來嘅一個比較激進嘅版本嘅，我就擺咗喺 Facebook個 page 嗰度，大家自己欣賞啦。咁呢我想講下啲咩呢，呢幾年嘅社運呢，甚至乎八九民運之後，支聯會嘅崛起， 兼夹民主党在立法会度有好多席位，即系彻底咁改变咗回归之后嗰个境况嘅。因为英国人咧临走之前嗰年咧就有普选之后咧，即系立法会又唔系普选，立法会选举之后咧，咁当时嘅建制派咧系好流嘅，即系因为当时未回归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霸玩呢个游戏，我唔知呢度有啲后生嗰啲可能唔知啦，咁啊唔系好深嘅啫，咁于是乎咧就搞临时立法会都够胆嘅，即系呢啲根本就颠覆殖民地，呢啲就系呢啲行为。咁当然颠覆殖民地佢哋又够胆啦，咁而大家人颠覆国家咧，即系香港搞自决咧，又俾嗰班咁嘅建制派同埋一啲假嘅爱国分子咧，就打成为咩港独啊咁样，即系有一个理想咧，都系俾人 claim 你唔爱国或者 claim 你系港独嘅，自决派都俾人 claim 系港独分子嘅。咁最惨即系你知就知，唔知就唔知，咁样讲系好容易。即系点解咁讲咧？因为嗰啲盲目者嚟追击你嗰啲，佢一系就为钱，一系真心，一系又唔知嘢，是但一样啦。冇一条有醒醒目目又唔系贪心嘅人咧，就会做呢啲嘢嘅。即系话咧，嗰啲建制派啦，同埋嗰啲爱港力啊、爱港之星啊，即系如果你个人有翻咁上下智慧，有翻咁上下醒爬，有翻咁上下独立嘅思想咧，你都唔会加入嘅。除咗咁样之外咧，就有啲借呢个口实搵好多钱，或者借呢个口实去能够攞到好多工作机会，甚至乎权力嗰啲人咧，就会揞住良心讲呢啲嘢啦。咁所以我哋大家都知噶啦，我相信入得嚟97、24嘅人都唔会唔知呢啲嘢啦。咁但系即系如果将呢啲人逐个咁样，即系我哋做咗衰人嗰啲，即系或者拥护共产党嗰啲有头有面人士，我逐个屌个老尾，咁大家好舒服噶。咁但系我觉得做呢啲嘅人太多啦，即系成个网络界咧，想攞好多听众，想攞好多分数，想攞好多民望咧，都系用呢个方法嘅。咁但系呢、這个唔系冇用，但系咧始终都去到一个樽颈位噶嘛，甚至乎。你見到有啲黨派呢，即係譬如蘭花系咁樣，嘩佢講晒粗口呢，即係啲好勁好強烈好濃縮或者好濃烈嘅好似一督痰咁飛出嚟嘅粗口呢，嘩嗰啲人好受落㗎喎，原因就係大家日頭返工放工就返去見到屋企人有仔有女都唔敢講呢啲嘢㗎嘛，嘩但係佢又講出佢嘅心事喎，即係所以呢個方法呢亦都係一個好好保證收視嘅一個方法。咁呢但係我就偏偏唔會咁做囉，因為即係你嚟去去都係對個社會影響唔係太大，即係鬧完咁點啫，你鬧完咪就係淨係呢班人知道，咁即係個感覺唔係代表我就會多咗，咁我希望呢即係唔好對事唔好對人，就淨係盡量對返件事，即係分析嗰件事點解會形成嘅呢，當然一件事發生冇嗰啲人就唔會有嗰件事，我都明白。咁但係呢個原理嚟㗎嘛。即係我咁點解咁講呢，就是、最近睇咗套電影呢，即係令到我好有共鳴呀。即係我成日呢個睇法，可能我講咗1000次呢度都啲人都唔明白我講乜嘅。即係可能我講嘢1999啦，即係呢個本身我冇特別嘅訓練。等我講嘢好流利，好多人一講就明白。即係如果我有呢個本事呢，就今非昔比啦，即係簡直就唔係好似今日咁樣仲喺自己個框框嗰度講自己97、24啦。咁唔緊要嘅，即係我相信起碼而家都有幾十人呢都知道我講乜嘅。咁我就覺得即係好多時如果你唔去分析一件事，即係當你而家即係我灰嘅睇法就係你鬧又冇用，你做咩都冇用。但係當你明白嗰件事，你知道嗰啲事起因嘅來源或者嗰、那個原理是怎樣發生的時候，當每人聽過我講或者記得我講少少的話，你有機會的時候，你發揮到的時候，就改善到將來咯，即改變到將來咯，即我不能夠站在電視台那裡，我不能夠很有民望這樣站出來很威這樣講給大家聽，演講演說這樣，哇很多教徒這樣聽你講，我不能夠做到。我都希望大家習慣了一個諗法，就是對事嘅原因就係你了解咗個原理，你咪知道嗰啲人點樣發生呢件事，知道嗰啲人為咗啲咩去做一啲困大家嘅嘢囉，即係好簡單，因為呢啲講落好似好抽象咁樣， 其实早几年我只是讲返嗰首城邦会战胜归来嗰、那个 video 好值得大家睇，原因就係佢背后呢又影咗好多一啲对民主派或者对支联会对会去六四嗰啲朋友嚟讲呢一个直头係逐即係一单一单罪音数佢出嚟，甚至乎啲罪有冇证据呢唔使理㗎喎，佢就争佢啲咩呢唔使理㗎喎，但係成首歌里面呢佢对个极权呢完全係唔提起嘅，即係我哋喺度要抗拒极权，未必要拎个身体，未必要拎啲血出嚟㗎嘛，你有好多方法可以減低嗰个极权对香港嘅影响，又或者減低嗰啲出賣我哋嗰啲港奸做嘢好順利，都已經係一個大家能夠做到嘅嘢嚟㗎啦。咁偏偏呢啲咁低水平嘅人呢都能夠喺瞬間呢就令到好多人呢去為咗針對一啲都唔抵爭都爭唔落嘅支聯會民主派而去影響咗成件事，將個視線呢轉移咗去鬧交囉，轉移咗去因為嗰條友做咗啲衰嘢囉而去忘記咗六四，忘記咗呢個中共呢個暴政發生咗一件咁嘅事，呢個係一個好有象徵性喺人類文明一個好有象徵意義嘅一個行為，你今日六四事件，喂你擺到明係獨裁，擺到明係啲學生要求反官倒反物價高漲，即係當時嗰啲係全部係民生嘅議題，而令到大家啲市民不滿而走上街，而你用一個咁嘅行動咁嘅手段走去開槍鎮壓，喂呢啲嘢係違反，即係唔單止違反自然啦，係仲違反咗即係人類嘅價值㗎嘛，即係人類嘅嘢我唔理你係咪支聯會，同支聯會冇關，六四嘅時候支聯會都未 form 嘅應該係。咁點解為咗支聯會而去，連支聯會 form 之前發生呢件咁大嘅人類嘅事件你都走去反對呢？咁所以我覺得嗰班人好成功啦，如果我係中共呢我一定返金紫荊勳章俾黃毓民嘅，因為如果唔係佢呢都幾難搞到至今日咁嘅成果啊，可以話係。咁當然啊司徒華都有份啦，因為司徒華即係佢搞支聯會搞咁耐呢，即係我都見到好多問題嘅。咁同埋呢佢都係共產黨捐出嚟嘅一個人，咁佢嘅諗法呢係佢先會最熟共產黨嘅。我覺得今時今日嗰啲泛民呢有一個傳統啊，就係、是、呢留返條生路俾個敵人，咁呢互相交著，一路交著嘅時候呢，咁呢佢就有機會呢可以繼續存在，即係呢個我嘅睇法啫，就可以繼續借住一個舞台去攻擊對方。咁如果你打仗或者對抗係為咗 KO 對方嘅話，佢係唔會咁樣做嘅。即係而家最慘就係呢，因為呢啲太有政治能量嘅人呢高高在上，佢影響到嘅人呢即係二十萬計嘅。咁嘅時候佢咪慣咗到嗰啲上任領袖出到嚟嘅，佢又係唔知點解去到嗰啲嗱，例如國教已經係啦，例如充龍和道啊，好多我見到嘅情況都係硬係唔知點解個領袖呢都要留地生路俾個敵人嘅。咁呢個就造成今日即係鳩做囉有少少。咁我唔係唔欣賞佢嘅，即係我亦都唔會怪嗰啲人嘅，因為即係大家人人都係跟大佬個心態呢，就令到即係佢叫你唔好銀行擠提，你可以自己擠提㗎嘛，佢叫你唔好衝羅到你可以衝㗎嘛，佢叫你即係國教你唔走，繼續喺度十二萬人喺度喺立法會前面逼到佢直頭 officially 要 cut 咗個國教都得㗎嘛，但偏偏呢幾樣嘢呢我見到都係失敗咗囉。咁、所以即係唔係關嗰啲人事，係關大家嘅事，因為大家慣咗係俾呢啲人領導，而冇人領導嘅話呢你直頭唔交你嗰啲嘢。咁所以呢、這個就係學習囉，呢、這個就係過程囉，不過過程都代價幾大㗎，因為而家大家仲係俾港共政府咁樣放血呢，你放得幾耐呀，即係香港庫房咁多，其實你求其抌少少碎片出嚟你就已經有全民退保，抌少少碎片出嚟已經有呢、這個有呢個醫療嘅保障更加多，可能牙科都有一保都唔定嘅，要再抌多少少出嚟，即係但係好多人呢交好多税嘅人都好，佢都係無動於衷㗎喎，即係對呢啲政府咁樣嚟呃我哋呀， 行骗啦，咁样嚟恐吓我哋啦，即系冇嘢嘅。咁有嘢嗰啲咧，就系咁埋怨你嘅政敌咯，即系你唔中意嗰啲政党，你系咁将个 focus 怼佢度，冇意思嘅，我觉得真系改变唔到。哇！我已经讲到口干啦，真系。咦 ，Hello 啊 ，Eling， 你好。咦，蝎子王哥答咗咯。同埋好多朋友咧都成日问我今晚讲咩啊，咁你听下咪知咯，坐低，即系你听到唔对路咪走咯。即系同埋今次咧好特别噶，今次我已经喺个标题度有写6428咁样，你咁都唔明嘅话咧，咁你咪听下咯，好冇？即系唔好成日都问啦。即系嗱，我脾气唔系几好，即系我好低能嘅呢方面。即系写明出嚟，已经写明噶啦。我唔写出嚟，有人问咧，我觉得，诶，你咪听下咯，唔听唔啱听就走得噶啦。即系唔使一定，即系如果你系为咗个话题嚟听咧，即系其实可以唔使听9724，因为9724你写一个话题咧都可以讲第二样嘢。即系我都唔中意教书嘅，即系我唔系一个老师，我亦都唔想人哋咧即系有期望咁嚟听我的节目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即係想聽到咩主題先至嚟聽呢，咁就你聽完覺得唔對路就好走啦，即係唔好嘥你時間。咁呢，但係呢，如果你拗水吹呢，即係齋問下，咁我梗係歡迎你啦。 郭靈王，今晚大家似乎吹嘢又多過吹六四。Jason Clint， 香港90%都係建制，包係減到肥。Sharon 啱吹完夜油就會吹六四，哈哈。Very 請聽講上午可以吃米飯，午後戒澱粉。Leo 偽大快活本來想換到文澤，不過俾網民鏟爆，好在佢識做無換到，所以我都有幫襯。Omis Luca 64，大快活20元，意麥麥皮早餐低食，減肥好。Hills 路部我一個星期有3晚係大快肉食。唔錯 ，Jason Plan Plan 大快活啲餐係大份啲、，Very Chance 事件都是人在教出來的。Leo 藝無論點都好，六四係共匪嘅撲街行為代表作，而我哋其實遲早都有機會見證六四翻版，所以都要出來聲討共匪。至於愛唔愛國，係另一件事咯。McLean 李海講緊咩？Leo 魏 Alan C H U M H I 探长刚到 ，Liam Chung Hai 探长啱啱到 ，Low 一嚟我睇重温之前你探长 ，Thank you Jason Plum 段兰花系啲节目只可轻一时，长睇好厌。Hill 是路宝探长唔需要妄自菲薄 ，Jason Plum 段嗰阵啲民运领袖现在多么风光，邓德仪探长。香港人要救自己，集中所有爱自己地方法治，集合资金请外籍律师，控告不公平事和官员。Leo 魏呢度人少少，但我哋可以由自己开始，向身边人说教，唔好俾个货色，亦唔好靠泛民。 系咯，阿广啊，好明我讲乜啦，当然，即系可能我哋大家都咁嘅志向啦。咁我有几个朋友，佢哋我想回复佢嘅。即係例如呢，有好多人呢就用咗一個嘩，嗰啲民運人士閃咗啦，仲肥絲大隻嘅落，甚至乎有啲人話掠水。咁佢閃咗咁同個事件有咩關係？即係你係為咗，原來你係為咗啲民運人士嗰啲學生，你先出嚟覺得共產黨有問題㗎。即係要你咁樣諗呢，我覺得你嘅生活都有問題，即係你家事應該管唔到，即係搞唔到，因為你個原理錯曬囉。即係你因為有啲嗰啲民運人士好風光咁樣成，就覺得呢個運動係即係我哋唔值得繼續抗爭嘅話，又或者你覺得因為嗰啲人就令到你覺得嗰個公義或者嗰啲人嗰個熱情或者佢個犧牲係個價值係犯低咗嘅。咁我覺得你要檢討一下囉，真係要。咁可能我都要檢討，因為我咁樣講即係嘿嘿咪算囉，係咪先，即係唔使令到你又很 like 我咁樣。但我想講下一件事，就係嗰班人之前係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唔知道政府係會咁樣對佢哋啦，第一。第二，佢都係為咗一個真心，係為咗想佢自己中國會 走向文明少少，因為當時八九年整個歐洲自由洗牌啦，即係某啲好獨裁嘅政府又下台，受西斯股又兜斷到正，俾人揼柒咁樣，咁兼夾蘇聯又解體啦，咁柏林圍牆又倒下啦，即係嗰個係一個思潮，係一個即係講難聽啲就係、是、喂，即係趁呢個咁嘅風格。咪趁呢個咁嘅風潮嚟到，咁啊順便你話博懵又好，你話去借啲椅又好，咁呢個亦都係當時大部分北京人都想，即係都想改變現實嘅一個事實嚟㗎嘛。喂，因為嗰啲人之後轉咗態，即係你又對呢件事，即係你冇講到啊，即係我幫你講啦，或者你話一啲說話落你個口都得，咁但係你俾我感覺的確係咁囉，唔係淨係你嘅，即係好多人都係因為個人而去將呢件事拉到，即係我唔係話你哋係錯啊，問題就係我就唔會咁樣睇嘢囉，我亦都講出我點樣睇法囉，其實嗰啲人佢亦都佢有個背景，你唔使原諒佢，你亦都唔使因為佢而拖垮咗成個運動，北京做呢啲嘢你亦都唔因為咁樣嚟原諒嘅北京啩，係咪？咁所以有乜意思呢？成日讲呢啲嗰啲人唔应该又肥晒啊，柴玲又信咗耶稣啊，又攞钱走啊，咁呢啲，即係呢啲大家都知㗎，其实即係你如果借呢个嘢嚟犯低咗嗰个价值，我觉得係你要检讨啦，我都冇嘢讲㗎，真係。阿嚣士老宝呢就话唔好妄自菲薄，咁啦，其实我唔想妄自菲薄㗎，我想好自大㗎，但係唔該你照下鏡先，我嚟嚟去都係得7000個 subscriber， 嚟去 live 都係得嗰幾人啊，幾人啊，而家有都係得100人，有冇睇下先，死啦，邊度睇呢，即係所以呢，呢、這個唔係望住微博嘅，呢、這個就係好客觀嘅陳述嘅，因為我啲朋友，我舊同事佢淨係拎個紫菜出嚟包壽司咁樣，佢都有百幾萬，唔係都有十幾萬個點擊，live 都有坐底1000-2000咁樣，咁呢啲咪唔算妄自菲薄囉，其實係咪好客觀㗎嘛，其實咁，所以呢就唔好唔使安慰我嘅，我亦都唔會因為咁樣好唔開心嘅。仲有係同埋呢，好多人呢唔知道我借題發揮㗎嘛，即係譬如你講得出呢句嘢，我根本就唔會針對你，一來我唔識你，二來我就係靠你啲話題，我先至可以講到吹到兩個鐘咋嘛，咁所以希望你體諒囉，即係千祈唔好 personal 囉呢樣嘢，因為你嗰個題真係好好發揮㗎嘛，你明白。至於鄧武識講嗰樣嘢，我諗都有啲難度㗎，香港人要自救，集中所有愛自己地方嘅法治，集合資金請外籍律師，但係大家都唔信大家嘅時候，邊個做呢樣嘢呢，即係理想就好容易講得出㗎，但係我相信真係我都欣賞你個諗法嘅，呢個都係一個出路嚟嘅，唔知點解第二啲民族又往往又可以行得通嘅，即係例如我講緊尼泊爾人爭取居英權呢，佢哋可以自己嗰啲人走去儲錢搵律師，就走去俾佢打公司打贏咗，咁香港人呢有錢留返自己去旅行啦，係咪，或者買層樓啦，係咪，好灰呀。 Team Real, I well said, 呢個五幾隨我喺城輪都係因此建制太撲街，所以好少產泛民。Alan Trump 每個人都唔想離開 Comfortable Firm。Thomas Sham Shampo 辭咗 ,Barry Chan 88年外開報紙檔。当时资讯好乱，在天安门的人都好多不同意见，军队在熄灯时全部包围，留下一条死路给学生。Jason Plun 劝泛民真系唔好尽信，启德又系关键一票过咗，尹信宏尼泊尔话法，又要起港珠澳，又要起高铁，又要接济一带一路，又要起三跑，又要起启德体育园。 边度有钱做全民退保、啊？市唐交好多税果 ，D 蓝丝中产唔想政府加多 ，D 福利就系唔想欠其他下层嘅人多 ，D 福利清共匪就系想多咁走晒香港 ，D 钱要种族灭绝香港人，唔明点解咁简单嘅道理都有人当狗入。邓德义有钱人随时可以走得，唔会理会什么道德高地。Jason Plumpton 原蓝丝中产只顾搵够钱就走，唔好搞到佢哋。McClunley 只系问客，我冇睇标题，对不起侥幸你不好意思，我只是到时到后入来支持你。Thomas Sham Shampoo 叫人手法即系想搵你老衬。 哦，都系噶。喂，呢个 Thomas 好似。嗱 ，Sam 水埗嗱嗰边咧 ，Facebook 有个叫唔知咩深水埗嘅，你系咪嗰个 Thomas 咩深水埗乜嘅嗰个叫做，应该系你嚟噶啦。咁我冇见佢呢度留言、哦。咁啊，另外咧就易得道啊，咁啊邓德义啊 ，sorry， 有钱人系啦，真系好可悲嘅，有钱就系咁噶。咁冇钱嗰啲有咩都做唔到。咁啊，Jason Poon 冇错啦，泛民咧。嗱，你咁講泛民就唔啱啦，嗰、那個係民主黨嚟嘅，係嘛？應該係陳碧雲啊，定唔知咩？嗰啲咧咪票就係票上咯，即係第時可能范國威會入翻去噶嘛，咁你咪揀范國威咯。咁啊，其實民主黨嗰啲老嘢咧，應該係票就係票上嘅，我都認為係。所以咧，呢單嘢斷得咁正咧，佢真係一定要還嘅，所以咧就唔使擔心嘅。咁但係你至於因為咁樣咧，就覺得咧。泛民未系咁扑街，咁我绝对唔认同啦。当然，泛民唔系由嗰一个两个组成，兼夹你投咗票，你有权，你有责任，你走去鞭挞佢噶嘛。但系如果你都放弃咧，咁佢哋系冇，即系佢哋系唔会继续做好啲嘅。原因就系、是、我成日都讲啦，佢哋当咗一份工咧，一冇人哋捉住佢咧，佢就攞少着数咧，就会褪太。就炸大大走去放水咁樣，好明顯呢啲係放水行為啦，咁樣呢啲原諒唔到佢嘅。咁所以呢票債票償係好實際嘅，真係。因為淨係泛民裏面亦都有好多議員入唔到立法會㗎嘛。咁只不過佢多票，原因就係佢啲選民冇睇清楚。咁假若係你係佢嘅選民嘅話呢，你就真係兜兜面屌柒佢都得㗎啦，真係。我諗你都唔會係啩。咁同埋藍絲唔係即係啲人啲有錢人唔想你攞福利，其實嗰啲窮人嗱，你講呢個有一個思考空間嗱，有錢人佢俾政府呃錢起高鐵起大白象起港珠澳大橋，其實可能都唔關佢事嘅，但係如果要嚟做福利嘅話呢，佢就會覺得喂我寧願益啲古惑仔呀，都唔益你啲攤大手板，即係個心就咁樣諗啦。原因就係佢見到啲窮人唔使做，連呃都唔呃，咁咪唔開心囉，即係我唔想益呢啲人囉。喂，咁但係呢、這個就係成個社會一個誤解嘛。嗰啲攞綜援或者低下層嗰啲，佢哋唔係唔使做嘅，大佬佢都做好多鐘頭，好多人猝死，好多人做兩間，原因就係唔識呃咋嘛。即係呃綜援，你又喺度成日借呃綜援嗰啲人就話啲人攞綜援係嘥納稅人錢，但係點解呃嗰啲你唔舉報呢？好多人都身邊都有啲人呃綜援㗎，成日都講㗎，喂但係你要舉報佢㗎，即係社會唔可以咩都係指意人哋幫你做㗎，即係到而家呢我都未曾聽到有人話直接知道有條呃綜援又走去踢爆佢嘅。咁我有個人聲稱話佢識嘅，話你快啲踢爆佢啦咁，但佢又唔夠咁樣做。就淨係呢企埋啲有錢人嗰邊一齊講嗰啲呃綜援養懶人。喂，但係其實有個數字顯示攞綜援嘅人多數都係真係要個社會照顧㗎，大佬即係好多長期病患者呀，有精神病呀，甚至乎有啲單親家庭，你話大陸嚟好，你話邊度嚟都好，咁但係佢真係有必要性㗎嘛，要攞綜援㗎嘛，如果你唔俾綜援佢，咁佢嚟到香港，咁佢老公就閃返上大陸，佢冇人照顧咁點呀？喂，你有冇同理心嘅先？究竟咁呃綜援係呃綜援又大有人在，當然亦都我相信唔係話好罕有嘅呢、這個。咁但係你要踢爆佢，同埋當局嘅執法好雷厲風行， 才可以改变到，责任在他们那里嘛。那你什么制度都有人呃的啦，那冇中门都有人在地度呃钱的。那为什么那些围标填氹，即是早排在有线刺针，什么香港刺针填了个泳池，有几十张标书一起中标，一起走去分了钱去填个氹，不知道成千万这样。喂，呢啲嚴重，一呃中援嚴重呢個錢。喂，如果話人呃中援嗰啲，你不如去查下先啦。即係當然頭先我講嗰啲圍標啊，啲工程私相授受啊，呢啲我淨係就咁樣好籠統講都要嘥成八個字啦。咁呃中援三個字呢，就即係的確大家好容易 carry 到呢個字嘅。但如果你係一個動物，即係淨係 carry 到三個字， carry 唔到八個字嘅話呢，你就真係要檢討下先得啦。死啦，读到边度呢个电脑。喔、哦、有人话128人，唔係182人，喔、哦、都几好啊。但都唔算好啊，唔过200都唔算多人听啊。过200都唔多，因为我个朋友千几人嘅，好癫嘅。淨係拎，不过佢付出多过嘅。佢起码去买个紫菜同埋自己煲嗰啲饭去整寿司，仲即刻现场拍埋添。咁所以呢，呢啲咪打一个高收视囉。我呢啲付出咁少嘅，所以我都好满足㗎啦。 Renault Clam 其实唔系个托家人揸两阵英提港独又密人识港独咩，加埋所谓教主同八框抵制其他人纪念六四。嗰两条有扮激扮童仔啱口型，重叫埋鸡髀 D 有搞出公数。最惨 D 大学生又被佢困到，指佢两条有收到美数。梁副主席高子耀Steven MACAU 个人认为，什么全民退保之类，好多呢一类民生问题，共产党直头唔会俾港共政府以正确方法去搞掂，因为佢哋会觉得俾你搞掂咗，一来搵钱机会少咗，二来会食饱饭冇嘢做，又会出来闹佢，倒不如搞到香港人日日胃口奔波。佢哋呢套嘢一早系大陆搞紧啦。市堂你可以唔满意柴玲，唔满意吴以开希，唔代表可以原谅共匪。 冇错，精简。 李院长李小龙未发围前成日挂喺口边嗰句话 ：To hell with circumstances, I create opportunities。真係好有啟發、值得參考下，激勵下。Jason Plumpton 其實而家大和解開始咗。Leading Dunn 一剛開機睇到樓上市堂呢一句，好讚同、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談社話你知。高鐵又安全又快直又舒適，你跟嘅咪唔好坐高鐵囉。Lil 魏王別雲病，尹兆堅去屯門處理突發嘢喎。仲有莫奶媽我就唔知啦，理论上你多三票人哋又可以加多四票，但无投票真係好难令人信服。Jason Plumpton 低下层有零间都唯口奔驰，根本无时间諗政治。 其实冇想諗政治都应该諗下民生啦，乜冇问号嘅咩？即係我觉得我有时候欣赏低下层呢，有时候我都喺楼下见到，即係佢哋好低下层搵好少钱，但佢哋都个口都不离政治呀、或者抗争，即係都知道个地球点样转。但係嗰啲又唯有奔驰而俾人剥削又唔敢出声，仲兼夹呢就调返转听嗰啲，即係睇埋嗰啲东方日报呀嗰啲呢，嗰啲口径呢，即係我觉得呢啲人係一条虫都不如呀，即係你已经好可怜㗎啦嘛。即係你喺社會被人剝削到咁樣，喂，但係你都仲係幫緊剝削你嗰啲人，即係除非真係被 totally 蒙騙啦，咁佢有機會。即係以前我細個都有個疑問呢，上聖經堂呢，即係都問到老師口啞㗎嘛，即係話呢當舊約之後有新約，耶穌出現咗之後呢，咁呢就將福音傳遍世界咁樣。全片世界，如果大家有聽過耶穌有聽過福音嘅話呢，你都唔信主你又要落地獄啦咁樣。咁我就問，假如嗰啲非洲人啊都未譯到佢個譯本，佢未聽過耶穌，咁佢使唔使落地獄啊？佢冇聽過道理喎咁樣。咁當然口啞啦，咁佢就好魯莽咁答咗話，我咁當然咁就唔會落地獄啦咁樣。即係我淨係聽到呢個邏輯性，我已經令到我秒佢哋啦，即係我講緊秒緊嗰啲 嗰啲即係將每將呢啲咁嘅宗教靈性嘅嘢講到咁死呢，我真係覺得好蠢嘅，真係。因為要人去領悟你先可以有，或者有經歷，或者你有個信念，個信念係嚟自你自己經驗㗎嘛。咁我覺得呢啲教育呢，即係教人點樣信耶穌呢，我真係連教人嗰個自己都唔知自己點解信嘅分鐘。即係可能冇說服力啦。咁你嗰個黃碧雲病呀，病成點先，即係其實好巧㗎呢啲，一個黃碧雲，一個莫乃光，仲有一個尹兆堅。尹兆堅我唔太熟，因為佢我睇佢平時個表現都唔錯嘅，亦都幾勤力嘅，亦都講啲嘢都好到點嘅。咁但係莫乃光和黃碧雲呢，我真係有啲保留㗎。即係如果我係佢當區，我係佢嘅客仔嘅話呢，我絕對唔會揀佢囉。但係仲死當時可能揀咗嗰、個靚女叫咩名啦，尤慧晶都唔定㗎嘛。我覺得呢，即係胃口奔馳邊咁多時間留意政治，我覺得呢啲純粹係藉口嚟嘅啫。即係唔好講政治啦，講民生，你連一個問題都唔問，我覺得你真係好去死嘅，真係。咁當然如果你係呢啲朋友，我都好有興趣循循善友咁講俾你聽嘅。原因就係我早排未講俾你聽，我個朋友專業人士個個月都走去幫啲老人家剪頭髮。咁呢呢啲做好人好事呢，咁我梗係理直氣壯咁樣 post 喺 Facebook 度啦。咁好衰唔衰俾我見到有支旗呢寫到 DBC, 咩 DSB, 即係民建聯呢，總之 DAB, 係啦冇錯。咁於是乎我問佢啦，咁佢冇答我喎第一次。咁第二次呢佢最近又 post 上出嚟。咁我就問咗吓又係民建聯，咁今次就終於答我啦。佢呢就問哎我都想轉會呀，我都但我好想幫人咁樣。咁呢我就循循善友咁留咗四分鐘嘅留言。原來呢 message 呢一條一分鐘嘅啫。咁留咗四條俾佢，我循循善友咁樣好高度咁樣讚揚你嘥自己啲時間出嚟幫到老人家，咁好值得鼓勵嘅。咁可惜呢民建聯系究竟係咩個咩組織呢，咁我用幾分鐘講俾佢聽，跟住至而家冇覆我。即係但係雖然我預咗係唔覆我㗎啦，但我都好冇後悔咁樣做囉。即係 even 佢可能會因為咁樣嬲咗我，即係我做善事都係 challenge 咗咁樣，但我都要咁樣做，必定要。即係希望大家都嘥時間喺你朋友身上囉。 市唐拎中援最多是老人 ,Jason Clunpun 每日150人，好多老人拎中援。呢度藝我哋市民投完票后是要有效族的，就是監察泛民去監察政府囉。進界个顶已经咁細，非建制光譜內仲狗咬狗骨。Steven MACAU 探長講得對，有少少錢過啲人的確係當所有攞中援都係呃嘅。Leading 當無證據唔好話人鬼中援，人哋長期病攞中援都要唔抵得人，難道自己想病可以攞福利咩？偉信和我唔想陰謀論，但呢幾個月來已經發生過無限次，每次都係兩隻白鴿加一件泛民缺席，然後輸一票，太巧合啦。呢度藝果條女包壽司仲有成班同事配合，仲出埋豬大製作來架，可惜真美呢個燈光兼攝影師真啲囉。Liam Chung 六四時讀緊天主教小學，嗰幾日全部唔上堂，全部一齊睇直播，老師一邊講解中共所做有幾錯，所以印象好深。鄧德儀當時有個唐子陽給學生幻想，估不到老鄧，老鄧在歷史中殺人絕不手軟，老毛都叫停，可能當時學生不知道老鄧脾性。 嗯，我都唔知喎呢單嘢，我只係知道胡錦濤都係殺人，即係西藏嘅政策都係殺人如麻喎。咁啊 ,Jason Poon, 我讀埋呢兩個開始正式講下六四啊。 病等坏化速度翻来投票啦。 系咯 ，Jason Plumpoon message retracted。Jason Plumpoon 尹兆坚去屯门处理突发嘢，佢无社区主任拣嘅。 唔知道，可能真系放假咧，真系唔知道。喂，其实我觉得投票已经系最神圣噶啦，突发嘢，除非你家事或者你炒车入医院或者你撞死人咁样，先值得原谅咯，我觉得。咁啊，同埋诶，唔系先，不如我想斟杯水饮啊！啊，我拍多嘢咖啡先，等一等等。哇死啦！呢度都系啲油添。邓德义民生同政治挂钩，呢、這个好多人都知道，但系有啲人就唔想理啫，只不过系所以咧，阿听讲得啱啊，即系我觉得你入得去立法会投票，唔系做得立法会议员咧，你其实预咗卖身噶啦。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到嘅嘢呢係可大可小，例如一亿声啊，即係上落十几亿都有。即係所以我觉得呢啲唔係藉口嚟㗎，真係。原来尹兆坚都唔似係第一次啊。咁嗱，我觉得既然大家咁熟同埋咁憎泛民呢，即係所谓泛民我觉得有拉埋落水嘅，咁公民党都有人试过，但係我觉得呢啲反而要当地或者你係佢嘅选民，你是真的兜兜面问他，或者 email 给他，他一定要向你交代的。原因就是他们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就不同莫乃光。莫乃光就是功能组别的，功能组别就相对少很多人的。所以我觉得这条友都是鬼来的，即是或者耳仔软，或者很容易，即是诚信是有问题已经。但只不过资讯及科技界好似冇乜人同佢争，即係泛民呢边嘅相对。咁我認識个人呢都係佢个界别嘅。咁佢呢就叫做 Frankie, 係咪我認識个朋友嚟嘅，希望佢下次去选呢，即係希望佢唔会做呢啲嘢啦。不过唔知呀，即係有时去到一个好有利益嘅位嘅时候，嗰啲人又即係话晒佢都係原本做生意嘅，咁都係有少少令人担心嘅。咁所以即係大家監察一下啦，即係唔好坐喺度就齋鬧啦。喂，仲有正正經經講下六四呢單嘢啊，即係其實當時大家都係好年輕啦，相信。咁我當時23歲應該係，咁就幫人影緊結婚相啊，拍緊結婚 video 嗰啲嘢。咁當時我做嗰啲職業呢就好得閒嘅，相對就即係唔係日日都要返工嘅。咁呢嗰陣時我成日都周街去嘅，中意出去影下嘢啊，或者有人飲飲食食啊咁樣。咁即係嗰陣時我都仲係一個淨係飲飲食食咩都唔理，新聞都唔係太即係聽到新聞，但係又唔係太過好上心嘅。我諗當時普遍香港人呢對政治都唔上心嘅，因為當時英國政府喺香港行政呢就好 smooth 相對，最難搞呢都係俾啲村民臨時啊，最難搞都係暴動啊，即係六七年，即係佢一一都已經幫我哋本身喺度搵食喺度生活嘅香港人呢已經搞得好好啊，治理得非常之唔錯。仲兼夾呢有一個非常之左膠大外嘅港督呢，麥理浩呢就將香港原本係一啲未成為一個正常地區或者一個發達嘅地區之前，徹底咁樣扭轉咗香港嘅命運嘅，即係例如起公屋啦，例如保護呢個郊野公園啦，即係劃分咗邊啲地方係郊野公園，就已經寫死咗落條法例度係唔可以喐嘅，係要嚟遊山玩水嘅，同埋一啲工業區、衛星城市各樣，就係由我讀緊小學嘅年代呢開始，哇，慢慢改變，即係我都係睇住佢改變嘅。 即系当我好细个，唔识性嘅，或者啱啱读书嘅时候咧，就已经听闻咗官立小学啦，就慢慢取替咗啲天台小学啦，同埋私营小学啦。咁我觉得呢个 movement 已经系非常之，即系政府其实某程度要相当投入同埋付出，先至可以做到嘅嘢嚟啦。咁当时政府有几多咪用几多咯，即系当时系咁样谂嘅嗰个施政嘅策略，即系唔系话大把钱喺度等紧用嘅，因为当时嘅经济未起飞，咁咧就多得呢个大爱包容嘅麦理浩啦。因为麦理浩当年喺英国，佢属于嗰个党咧就系左交嚟嘅，即系好唔受当时欢迎嘅。咁于是乎咧，佢啲官运唔系几好咧，咁就嚟咗香港度做啲地方官啦。咁点知？佢做緊嘅嘢英國即係英國方面都未必咁認同佢，但係佢喺任界裏面有權做呢樣嘢嘅時候呢，咁咪放權俾佢做囉。即係冇話有英國人走嚟指指點點呀，驚益咗啲窮鬼呀，係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嘩，咁當時即係香港我有幸可以見到，即係由木屋區嘅人慢慢捱到開廠住公屋，慢慢捱到住居屋，跟住买私楼、炒楼、做生意发达，即系呢啲系你睇到嘅事实嚟嘅。咁但系而家会点咧？即系而家除非你唔比较，你一比较咧，即系你就明点解啲后生仔咧八九十后咧会咁愤怒，即系连一个跳级嘅机会都冇，仲有好多富二代走出嚟教你点样理财啊，好多富二代走出嚟。指指點點話你點樣嘥啲錢去旅行啊咁樣，喂唔興就假啦大佬。咁但係呢，身為香港特區政府，你有權唔係即係你有義務啊，去令到本地人過得開心啲，而令到人心回歸。即係呢個我唔明點解中共呢就係得把口，就成日喺度埋怨點解香港人唔能夠人心回歸呢，咪就係賴埋嗰啲少數搞破壞分子啊，就喺度賴埋嗰啲之前英國留來嘅嗰啲咩地雷啊咁樣，即係淨係往呢個方向嗰度諗。但係你冇忽略咗，即係香港唔能夠人心回歸嘅原因，根本就係啲即係啲人見到你都憎啊，大佬！喂，你淨係偏袒喺嗰啲財團嗰度，偏袒地產商嗰度。喂，咁而新一代，我想借個機會向上流動嘅都冇。咁我點樣鍾意你呢？請問唔緊要啦，上咗即係有啲上咗岸嗰啲，或者即係自己生仔或者會生仔，即係其實你下一代你有可能係貢獻返本地，嗰啲人都爭埋你呀。大佬你又搞埋人哋嗰啲仔女，又整埋啲咩國教普教宗，喂已經爭你㗎啦，你仲咁樣夾硬嚟，喂你唔該你照下鏡先啦。即係你作為地方官又好啦，就係中共一啲官或者中共一啲線人嚟香港，你收唔到呢啲風咩唔通？咁唯一解釋咪就係、是、你就係為咗錢囉，就係為咗香港有啲咩錢可以掠到，喺最短時間掠得最快嘅嚟蔑視咗本地人真真正正一個土生土長，或者內地嚟香港而佢當咗自己香港人嘅人，你都對佢哋唔住囉。其實咁所以我覺得我見到頭先有啲零星嘅朋友呢，即係覺得嗰105個裏面有啲齋嚟攞錢嘅，其實嗱，你唔好話左膠，其實某程度呢我都體諒嗰班人嘅，因為嗰啲人呢未必一定係中共阿三強呢度做嘢嚟做間諜嘅，其實有好多都係家庭團聚㗎嘛。點解會家庭團聚呢？原因就係你本身你香港人，你唔娶返香港老婆㗎嘛，你就係娶大陸老婆，咁佢生產出嚟嗰啲咪梁天琦囉。嗰啲人都係落咗嚟都在香港貢獻㗎嘛，或者你假定佢冇貢獻啦，咁即係我會體諒佢囉，最少因為佢嚟得我已經當我香港人㗎啦。除非有啲仆街嚟到香港都唔學廣東話，嚟到香港呢就成日都睇大陸電視台，成日都不過睇無線都一樣嚟㗎，即係你都唔有個咁嘅咁自由上網嘅機會，你都唔睇世界其他嘅地方嘅多啲嘅資訊或者佢哋嘅文化，我哋仲喺度睇毛澤東啊，睇紅歌啊，唱紅歌啊，睇埋啲大陸劇啊，香港人睇埋嗰啲我是歌手嗰啲先係無恥啊！我覺得，喂唔係啩？即係嗰啲嘢你都睇得咁開心嘅，即係我 sorry 收翻，我唔係話你無恥，即係只係話你自甘墮落啫。 即系咁多呢、這个实全世界咁多好嘢，即系我唔相信我是歌手同埋咩仲有嗰几个唔知咩好声音嗰啲，即系我同可能品味有关系咯，即系可能又得罪咗呢个一半人，但系你真系你容忍得到咧一个咁靓嘅台，啲灯光咁劲，啲 band 咁劲，喂无端端有个牌喺度写住唔知咩？咩一个广告商咁样话突突个 logo 肉酸嘅，喂咁你都顶得顺嘅咩？你作为观众，我真系冇嘢讲，即系可能我自己尖尖咯。点到边度咧？唔知道。哦 ，OK， 见到啦。哦，我都 miss 咗好多啦。咁呢好似尹兆坚都唔係第一次嗰度。哇，同埋係咪大家都開始攰呢？见到我样攰攰地。咁其实呢好多人成日觉得好眼瞓啊，好沒精打采啊，或者好殘咁樣。但最惨呢，我就返到屋企我都瞓唔著㗎喎。即係唔知大家咩高见指教下啦。 Liam 创2010政改起完全唔信任民主党 ，Jason Clark 愿做立法会都要经常处理社区嘢，不如做翻区议员啦。进界系咪出紧粮都系其次，选民选你入去最重要系投票，唔系选你入去做咩 ？Swimming Liam， 点解经过咁多事，有啲人都系唔清醒嘅？其实都唔难解释嘅。如果引用低俗喜剧里面雷雨阳同阿泽关于前世系咪屌过或被屌过屎窟窿嘅对话嚟解释，譬如讲嗰啲黄毓民嘅铁粉咁，可能上一世咁多人都乜过教主、师、眼，咁何止开花结孽埋果都似啊？邓德义中援新移民最影响香港福利，无染鸡笼。系化唔歧视，个个会都系俾班共狗大多数压到。你泛民就算出齐席，共狗都会出人多过你。一数够人过到就投票表决，根本要咁啱班共狗少人过，泛民又吹唔到鸡，先搞到突袭，机会好渺茫咯。市堂尹兆坚去屯门处理洪流，嗰度突然被围封。居民翻唔到屋企，莫乃光话自己迟到，道歉咗，全喺长 fact check 又嚟。麦理浩民生政策之好，其实并非佢开始，只系佢力抗政府内部反对。例如当年财政司竭力反对十年建设，但好多人唔知麦理浩系令香港无民主嘅人。想当时英国提出香港民主化，以麦理浩大力反对而作罢。进界综援制度本身唔系问题，问题每日150个唔知乜人落晒嚟，香港人完全冇事。 咁当然啦，即系150个人咧，家庭团聚嘅唔知占几多啦。我呢样嘢就系当时嗰自决派同埋所谓港独派都系呢、這个都系佢嘅，因为佢提出呢样嘢，所以佢先要选到入立法会嘅。呢样亦都有切身嘅问题嘅。咁所以呢樣大家都一路提住啦。咁同埋啊，唔講又唔知喎，原來麥理浩係反民主㗎喎，真係唔知喎呢樣。真係多謝提醒，你係咪聽阿世良講㗎？因為世良成日懶係好熟咁㗎嘛，對定係有自傳寫過，唔知嘅來源點樣㗎呢，我都想知多啲。咁洪流嗱，我覺得你咁樣講呢，莫乃問下咩尹兆堅，佢話突然間洪流被封，咁會唔會呢啲係夾埋嘅呢啲村民，或者同埋我覺得呢啲嘢唔應該你自己去處理㗎喎，我覺得尹兆堅呢單嘢。同埋我又有人有好疑惑嘅，點解呀朱凱迪呢講到明選嘅時候，即係參選嘅時候，或者同啲市民交代自己都係唔會理啲民生嘅嘢嘅，我淨係針對嗰樣嘢嘅啫。佢又選到入去，咁但係點解其他嘅議員有呢個包袱，一定要搞埋啲民生嘢呢？即係呢樣有冇人解讀到呢？同埋呢位唔係化同埋阿廣嗰啲嘢同你講嘅，我覺得呢你講咩建制派多數呢 系唔系都输咧，我唔能够接受啊！我觉得头先系讲话你多三个，佢又入多三个咁样，我觉得都唔可以接受啊！你唔系咁样就可以原谅到佢唔出席噶嘛？咁或者佢嚟唔切咧嗰三个，又或者佢唔够人咧，或者佢自己都有啲饭局咧，即系作为一个抗争者，你唔应该攞呢样嘢嚟原谅我自己嘅舞蹈或者迟到咯，我觉得冇得原谅嘅，真系，即系除非你个理由好充分，死人冧楼，或者自己个身体嚟唔到开会，因为你做得议员咧，你有好多特权嘅，例如你双白线爬头啊，甚至乎喺条马路嗰度唔可以俾任何人阻到你去立法会投票，因为嗰一票咧，因为英国人设计呢个制度呢，佢认为你是代表了好多人，所以你个职位是好重要，唔系好神圣嘅。即系你唔应该用呢啲咁嘅小嘅借口话佢唔开会咯。即系我相信大家系惯咗咧，见到佢哋成日都吞泡咧，尤其是建制派咧，或者嗰啲功能组别啊，成日都唔开会咧。即系大家以为咁样惯咗咧，就觉得呢样好平常。但喺我心目中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当然建制派同埋功能组别你瞓多啲觉玩多啲对个社会有贡献啦，已经。我真係想听多啲啊麦理浩嗰啲嘢喎，我就係听到好少嘅喎。同埋因为我係受惠，即係记得利益者嚟嘅，原因就係我读小学嘅时候个变化系好大嘅，好明显咁样改善到个经济或者住屋咁样咯，所以我唔知佢负面嘢咯，完全。我读到呢度。 青年本土派嘅抗建唔都系 Facebook 声啊，我是歌手啲嘢就唔好期待一般人几有 taste。BBQQHK 商台节目主持讲得啱，特首答问大会应该俾议员问问题，但特首的开场白就猛赞自己用咗好多时间表达自己丰功伟绩，嘥晒啲时间，应该有所限制。限制特首嘅开场白时间。Catherine 声探长，你好。 Hello. 邓德仪中共奶粉都搞唔掂，仲搞得什么出色？清探长同大家记唔记得谭仔唔请广东话讲得正嘅人？咁咪明点解班支那殖民唔使学广东话咯？Striven MACAU 有位同我一样是人力支持者的网友，他有位同事好早就同大陆啲官打交道，讲紧可能是90年代初，他就话过大陆啲官一早睇香港人是狗，搵信旺记忆中缺席纪录，袁水、上届、陶谨申、陈伟业、梁耀忠、迪士尼梁继昌、郭家麒、陈淑庄。选举会电脑室食陶谨申、许志峰、杨岳桥、横州林卓廷、尹兆坚、黄碧云、许志峰、梁继昌、邵家俊、刘小丽、罗冠中、梁耀宗、 麦瓜、 奥斯斯环顾四周，香港全部都是乡音的，尹信旺班友衰过小学生，要尹条藤条督住。尹信旺认同探长，如果数总人数对家永远都多人过我哋啦，所以我哋就系要勤力啲，要偷鸡，要增加对家做契弟嘅成本嘛。 老张，哇，原来咁大件事啊！成个民主党都冇出噶咯，即系话连杨岳桥都冇，边单嘢失电脑失窃啊？点解咧？其实佢哋点样解释嘅咧，我都唔明啊！即系。你有幾多嘢做呢究竟？即係多嘢做你都要去投票㗎大佬。即係要唔係搵你去做乜先。真係好離譜啊。即係大家揸條藤條啊，真係唔該。淡仔咪唔請冇鄉音嘅人嘅咩？咁有冇規定咩鄉下呢？我又想知道。啊，最近你講鄉音呢，我有樣嘢分享漏咗俾大家㗎。即係上一集應該講㗎，但唔記得講。 咁呢就係我上一集呢，即係星期一嘅九七廿四呢，我咪介绍大家听或者睇呢七仙语嘅，即係讲鬼故嗰、那个。咁嗰个大师呢，嗰、那个女人呢，咁佢成日佢都有讲鬼故㗎嘛。咁呢其中一个鬼故呢，我听咗一半我都唔明点解。因为呢佢即係我好想佢讲到核心，但佢始终都冇讲，我又唔明点解佢唔讲。咁就係呢，佢话有一次呢，唔知去旅行啊，咁呢去一间英国嘅伦敦一间住一间好旧嘅酒店啦。咁嗰间酒店里面呢，哇好深好阴森好驚啦。咁我成班团友里面呢，唔係佢话成班人入住嗰间酒店住咗第一晚呢，就有两个壮举，有两个创举咁样讲。咁我等佢，嘩點解住酒店都有創舉咁巴閉嘅點解。咁呢原來呢佢我聽到最尾都唔知佢講乜。咁呢原來阿潘少聰又好叻喎，聽得明佢講乜喎。咁原來我聽極都未講到有啲咩創舉呢，原來就係佢話原來有兩個人撞鬼咁樣。嘩笑到撲街。咁之後呢佢成日都講壯舉啊創舉啊，咁我雖然原來係撞鬼先係咁樣講嘅。咁我好想了解譚仔本身係咩鄉下㗎先。即係要請鄉音嘅，同埋有冇規定一定要請鄉音㗎先。咁所以你係講笑定係講真先，我又唔知囉。咁但係餐廳呢就的確係嘅。即係我純粹目測同埋盡量客觀啦。因為呢以我所見呢，嗰啲餐廳如果專係請曬本地話嘅人呢，即係全部溝通能力都高，同埋比較年長嘅伙計又純廣東話嘅餐廳呢，嗰啲餐廳服務係特別好嘅，同埋啲嘢特別好食嘅，講真嘅，唔係講笑，即係唔係因為我話嗰啲就唔好食，但係我覺得個老闆有返唔上要求呢，因為主要招呼嘅呢暫時呢佢認為呢都係本地人㗎嘛，咁佢搵啲同用本地話溝通得好好嘅人唔貪平，咁佢一定對件事嘅要求都幾高，即係好難會甩拖話嗰條友嗰間餐廳請曬嗰啲本地人做伙計而啲嘢唔好食嘅，真係好少可。嗱譬如我舉例，我想推薦一間呢喺筲箕灣電車路嗰間叫東橋餐廳呢，佢全部都係本地人嚟嘅啲伙計，同埋啲嘢真係好食，真係冇乜拿嘢喎，去食親都。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又好似咁留意一下啦。咁即係令到嗰啲即係因為個人工太平，只係可以請到一啲有口音嗰啲，議價能力唔好高嗰啲，即係我咁講有啲唔公道嘅。咁但係呢個就係正正就係選擇㗎嘛。咁當即係當大家都好支持嗰啲本地話嗰啲餐廳，佢始終有一明白呢，你要嚟到學識本地話先啦，即係大家容易溝通先啦，咁你可能人工高少少㗎咁樣，咁一個進步嚟㗎嘛，即係我又唔係嗰啲大愛左膠，嘩你真係你為咗保佢飯碗就將佢缺點全部都包容曬，我又去唔到呢個點囉，真係 sorry。是不是讀到 Alan Trump 呢？可能是。嗱，我聽住大家講下，我去斟嘢先。 Alan Trump 團職議員要尊重自己份工，周信咁多嘢搞行唔開就唔好出嚟選，同立選民有咩分別？市堂其實除咗單程證，仲有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輸入大量貪污專才。法的國建制派每次投票都是一票型泛民，點解呢？自己念下啦，盡界鄉音都唔緊要，一時三刻可能改唔到，但全港嘅大公園已經全部淪陷，比啲大媽開大音肯係到跳大媽舞，我真係接受唔到，係文化強姦。 Steven MACAU 探长讲我是歌手呢一类节目有个大陆脚嘅问题，几年前就听台湾节目讨论过，台湾呢一类节目策划人反而好羡慕，佢哋反而投诉台湾人太过挑剔，就系唔俾佢哋喺节目度咁样卖广告。呢段将可能你朋友都觉得无奈。如果想帮下街坊、帮下长者，有时好难唔参加亲建制团体版嘅活动出手。因其他背景嘅团体好少有呢啲活动，呢样泛民同一般社区人士都要反省下啦。Steven MACAU， 其实我都听过李柱明都讲过麦理浩叫佢唔好成日闹大陆，因为佢只系想顺利俾翻大陆。李口啦，哈哈哈哈哈哈。全喺 Chan 补充 fact check， 回应探长，已经好多原始文献公开咗，香港都有人写文章同出书讲过。例如反对十年建设嘅事，李鹏广教授出嘅英国解密档案有讲，我截录一段维基百科引述文献嘅专述文字。麦理浩回顾到自己的港督生涯时，对为何不引入民主改革作出辩解，承认出于担心触怒中共，他在推行民主改革一事上感到明显的无力感，是他任内决定不实行民主改革之外，卸任港督后也在上议院提出反对。 BBQQHK 立法会里面有议员办事处，其实建制派会点人数，民主派有几多人，他们就会 call 更多人落来开会，他们会 mark 住建制派点都会多人过民主派开会。 由下面读回上先，即是讲回先，我觉得虽然 BBQHK讲嘅可能系事实啦，即系佢哋真系有咁样有咁嘅人力物力，同埋佢睇住嚟打，咁唔系代表你可以缩衫啊，大佬，即系你讲嘅系啱都好，但系我接受唔到议员真系唔去投票咯，即系一个战士你要战死沙场噶嘛，你唔系话哇对方又有枪又有剑又有乌蝇拍咁样我就熬底噶嘛，大佬，咁请你入去做乜啫？讲嚟讲去都系。仲有冇啲嘢能够说服多添嘅咧？咁啊，麦理浩都有，即系李鹏广都写过，我都唔知道，因为我好少睇书嘅，真系对唔住。咁啊，多谢你俾一啲资料啦。咁我思考一下先。咁啊，咁我头先嗰啲系第一身嘅感受啦。咁呢啲我完全第一次听，我完全唔知麦理浩系反民主，即系反对香港有民主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我暂时睇法就系，当时即系可能好了解中国人啦。其实中国人真系唔需要民主嘅，即系擘大口有得食就得噶啦。就系只不过香港实在太多机会俾我哋见识到外国或者呢个世界咁多，即系世界其他地方嘅事物。而大家分析过之后，又觉得喺民主制度底下咧，相对人同人之间公平啲，同埋人同人之间个机会均等啲。咁所以我哋有咁嘅追求啫。咁但系麦理浩可能当时觉得个 priority 你食都冇得食，你咁多人住木屋，咁咁快民主嘅呢，可能好似印度咁样啊，都唔定。即系我唔系为好讲好说话，咁但系佢哋当然有佢嘅諗法啦。咁你系慢慢，即系如果有兴趣我去研究嘅话，我先至有权去再评论麦理浩咁样做究竟系咪对香港好啊，又话对香港更加差，呢慢慢先可能会迟啲有机会讲过。OK， 总之 anyway， 多谢你俾啲资料我先。 请卢春兴 Chan T K F for sharing。Kevin Ram 讲开谈仔，啲阿姐口音唔正。香港网民好似又系俾大陆资金买咗。D Rachel 由后生仔变成有口音阿姐，个阿姐讲三文蛇寿司， 吓死 我。Paul Michael 大妈冇真系吊佢老母。George C 难道真的没有香港本地人做比较基层工作？为何都是乡音？ 所有香港本土人做行政人员，花得过唔好玩啦！投票永远系建制派赢教啦！你哋仲信啦？边个边个冇出席就输咗，又唔好咁幼稚。请加 George 是一，嫌低级二，就算想做，都俾班大妈小圈子排挤，好快冇计倾，做到冇瘾。Jack Musick MB 在1971年5月3日准备出任港督的麦理浩与英国外交部次官 K.M. Wilford 对谈时，说他知道早在1956或1957年左右，英方已从访问中国的非官方人士口中知道中方反对任何令香港走向独立或自治的政制改革，但麦理浩仍想知道外交部有没有原文引录中国官员的说话，以确证中方立场。Jack Musick MB 稍后，外交部内负责研究和远东事务的部门提交了报告，当中引述在1958年1月30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见访华的英国 Lieutenant Colonel Cantley 时，希望 Cantley 向当时的英国首相麦美伦 Harold Macmillan 转达以下说话。George C. 明白 Thanks Ting Jack Musick MB 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领，作者案一如新加坡的行动，中国军会视之为非常不友善的举动。中国希望现时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状态丝毫不变，系法吴探长当年搞八十八直选运动，你有冇参与？ 八八直选好似冇啊，真系嗰阵八八直选嘅时候冇啦，梗系嗰阵我未提前交代咗咯，嗰阵都系饮饮食食嘅啫嘛，都系讲猪之一。八八直选嘅时候，我应该系得22岁，咁但系呢个都唔系藉口嚟嘅。你黄之锋你几多岁？Reno Cam， 所谓读唔到你啊，再试多次先。 啊，所谓教主当年都是关键时刻必定不在香港，同今次争一票有无相似呢？是法吴探长当年搞八八直选运动， 哦 okay、 你那时是点睇？ 系，我当时一冇眼睇啦，都唔知做乜。喂，咁咧，我都觉得咧，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咧，硬有放条生路俾建制或者暴政政府咁样。咁希望即係大家如果知道嘢多嘢嗰啲呢，就講多啲俾你朋友聽啦。咁我覺得就唔應該就淨係針對，即係佢你要鞭策，但係好多時大家容易理解咗呢，即係你走去鏟嗰啲泛民呢，就唔去投佢票，因為好多未打算投唔投票嘅人呢，都可能因為咁樣影響咗佢個參政或者投票意欲嘅。咁即係個咩方法會好啲，能夠令到大家覺得俾人知道嗰啲泛民嘅議員做呢啲嘢，而佢哋又唔解釋，而又咁啱得咁巧咩咁樣？即係我當然相信有陰謀啦，背後即係或者有利益啦。如果唔係做議員做乜啫？有啲人覺得咁，但係一般市民係好容易越嚟越多人覺得咁泛民同埋建制有咩分別呢？咁但係我當然覺得有分別啦，即係泛民嗰啲叫偷雞，但係呢建制嗰啲係老鳳㗎嘛。咁既然一嚿係屎，一嚿屎係食肉嘅屎，一嚿係食齋嘅屎，咁你都唔會揀嚿食肉嘅屎嚟食啩，即係我都係咁樣諗㗎咋。咁當然如果佢能夠鼓勵更加多人參政或入立法會，即係唔好話冇人才啦，其實人才係非常緊要㗎。即係 even 上次嗰個經驗，見大家見到呢，有好多冇從政經驗或者冇政黨或者唔知喺邊度無端出現嘅人都選咗入去嘅時候呢，所以我覺得對香港呢個進程一定係有一個學習嘅過程嘅，即係呢個係一個教材嚟嘅。至於下次大家點樣投票呢，就唔希望大家因為咁樣唔投票或者投白票囉，因為投白票你始終都會俾咗著數贏，即係高贏面嗰家就即係建制派啦。咁所以作為今時今日嘅香港選民都幾頭痕嘅呢樣嘢。咁所以到即係希望 会多啲人才会涌现啦，呢个系期望嚟嘅，虽然就好难嘅，真系，因为香港嗰个政党咧唔能够好似一个机构咁 hold 住一啲现金，啊有一个制度，令到咧有一个培训政治人才嘅一个空间，去令到佢哋随时可以入局，入唔到局，你又可以继续喺个政党嗰个服务嘅，暂时见唔到，咁所以系一个死症嚟嘅，咁。即係譬如睇返麥理浩或者以前嘅英國政府向中國妥協嘅蝴蝶效應呢，亦都有可能係令到香港今時今日就係咁嘅水平都唔定，咁呢樣嘢要好嘥時間去思考嘅，咁暫時亦都即係唔會講呢啲話題啦，因為真係未夠班。 Hello 有位優，而家先嚟，我哋講咗好多嘢喇。咁真小人同偽君子都一樣，真小人同偽君子當然唔同啦，都有分別㗎，唔一樣㗎，即係等於自由黨嗰啲張宇仁，佢擺到明就係為咗佢嗰啲投佢票嗰啲飲食業出聲㗎啦，甚至乎係建制派添啦，咁佢真小人係好乞人憎，講啲嘢係讲到你好兴嘅，咁但系调翻转，有啲伪君子就系啲成日讲好说话，呃尽晒啲阿婆，呃尽晒啲盲毛嗰啲人嘅工联会，讲嘢乜都啱嘅，喺讲个层面，咁但系立法会投票嘅时候，佢又投翻帮政府嘅，但系仲呃紧人嘅地方咧，系咪可悲过张宇仁先？咁所以我唔认同曾小人同伪君子都一样。哦，你问我系咪一样啊？咁我咪话俾你听唔系一样咯，就系、是、咁样。咁啊，大早讲过咧，我咪睇一套戏，令到好大，即系有啲好有共鸣嘅，就系、是、唔知呢度有冇人睇过《神奇女侠》？俾少时让大家举下手啦。咦？点解我 Facebook 又有人不停咁样同我倾嘢？哦，唔系。有冇人得神奇女俠呢？科覆我啦。咁呢，神奇女俠裏面呢就有個有差唔多到 ending 啦，因為呢如果你唔覆我有冇睇神奇女俠嘅話呢，咁我就劇透㗎喇。如果好多人想唔想我劇透嘅開句聲，咁我俾多30秒大家先。我而家已經見到冇人睇，有好多人未睇，咁唔講住啦，咁講異形先啦，好嗎？哦，即係而家未瞓覺嘅得呢三四五，得五個人未瞓啫，其他人都瞓咗覺，係咪咩意思呀？神奇女俠 DCG 好流都唔係啫，唔好流，即係只不過佢要表達嗰啲嘢就算係真嘅拍出嚟都係咁㗎嘛。咁我想知道你覺得邊一場最流呢？因為有時呢 CG 唔係淨係講個畫面，即係如果你講 CG 就淨係當然係淨係講 CG 啦，但是個 CG 要配合返嗰個劇情，你都會覺得佢堅咗或者流咗喎。譬如舉個例，其實而家嗰啲CG 呢好勁呀，甚至乎呢你去學 After Effect 呢嗰、那個 tutorial 呢裡面其中一個呢是教你點樣整 UFO 嘅。咁嗰個 template 裡面呢，因為監製早排狂喺我自己試呢，咁我見到佢如果你跟足佢整呢係整到好似嘅。咁如果大家有見過類似 UFO 嘅，可能睇 Air Show 啊，或者真係見過 UFO 嘅朋友呢，你見到嘅同埋其實而家啲人嘅技術整咗出嚟其實都係一樣嘅，可以話甚至乎荷里活裡面嘅 CG 影啲飛行器啊，影啲本身你地球冇嘅嘢呢，佢都係整冇破綻嘅。咁當係整返地球有嘅嘢啦，譬如你睇返哥斯拉，咁有好多戰機飛出嚟嚼佢㗎嘛，咁嗰啲戰機我係地球有嘅嘢嚟嘅，甚至乎有啲戰爭片 咁个 CG 里面讲啲航母舰啊，讲啲飞机啊，你佢都系用同一班人或者同一个技术层面嘅人做 CG 嘅，但你会觉得佢似嘅，原因就系、是、你觉得好 make sense 啊嘛，海上面有架船系咁样行噶啦，啲浪就系咁噶啦，个飞机猪咁飞过射落个哥斯拉度，啲飞弹啊全部都真嘅，但系呢啲唔通揾真系飞弹射落个模型度咩？而家已经冇可能噶嘛。咁有好多人咧，成日话啲嘢假，话啲嘢唔似咧。原因就系嗰样嘢系现实世界上面冇呢个实物嘅时候，佢几花努力、几费力啊，佢整成点啊？只要个导演话俾佢听，我想咁咁咁咁，就算嗰啲人点样高质素、点样高班、点样 detail 喺物理上面几咁熟悉都好，整出嚟你都觉得系唔似嘅。原因就系喺你嘅经验上，你未见过呢样嘢啊嘛。咁你一厢情愿觉得佢似咪似咯，但系你好抗拒，根本。我都未见过咁样，有好多人话哇整只鬼都唔似嘅，但系老实实你见个鬼未先？咁就未喎。咁你整只 UFO 似唔似啊？唔，梗系唔似啦，咁假。咁你见个 UFO 未先？咁你又未喎。咁我觉得呢个评论就唔系好客观嘅。咁所以咧，神奇女侠咁佢讲个族嗰啲人咧，啲弹跳好啊，佢嘅速度比人快十倍啊，讲到明俾你听噶咯。咁但系当佢真系比人快十倍嘅时候，咁你咪觉得屌咁假嘅咁样。因为你真系未见过有一个人啲行动快过人十倍噶嘛，咁所以咧呢样咧就唔同，就同个技巧 C G 嘅技巧冇关嘅，系同导演嘅表达有关啫。点解我讲呢个例子咧？因为有一套戏咧，好似 Fantasy Four 啊，定系嗰类咧，咪有个人好即系喺个时间嗰度可以偷鸡嘅，即系话好短时间里面做到好多动作嘅。咁嗰套特技咧，佢就唔将嗰个人整化佢。佢將其他人整慢佢，咁呢啲用翻今時今日嘅特技水平而做出嚟，咪好有說服力咯。咁可能呢位朋友就係講神奇女俠喺呢方面啲 CG 渣啦。咁我呢樣有分析嘅，即係我亦都有比較過，因為我狂睇嗰啲做 CG 嗰啲公司嗰啲特技嘅 making of 嘅，因為好多before and after 睇噶嘛而家。咁哇，真係睇到你好開心啊，心花怒放嘅，即係原來哇！乜都系整出嚟嘅，咁甚至乎而家做演员咧，我觉得做演员最基本嘅条件咧，已经系能够做默剧啊，做舞台剧先有资格拍戏。原因就系、是，譬如以前拍戏咧，当你搭咗一个皇宫咁样啦，你去到嗰个皇宫嘅 set 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投入，好容易投入到套戏，因为嗰个皇宫嗰个建筑啊。嗰啲靚嘢令到你嗰個氣勢令到你幫咗你一半做戲㗎嘛。嘩，但係而家全部 CG 喎，一行落去就全部綠幕嚟㗎。你睇而家最賣咗啲荷里活片呢，全部都係拍綠幕嘅。喂，咁即係純粹係幻想嗰個 mark 嗰度，嗰個係鐘樓，有個 sniper 喺度。嘩，嗰個 mark 呢就係有個飛機撞落嚟，你係靠個 mark 嚟做戲，你無限嘅幻想力，個幻想力俾你一個反應，你個表情拍返出嚟要好似嘅。哇！而家做戏真系好难，我觉得，即系你幻想力差啲都唔得啊。咁所以，即系今日嘅电影咧，就唔可以用翻以前嗰个 judgement 啊。即系如果你好似阿陶杰咁样，一讲电影就讲翻，哇！啲沙漠枭雄啊，奔墟啊，又成日讲嗰啲水蛇春咁长嘅演员啲名，根本我六十后都唔知道你讲乜啦，大佬。咁但系咧，总之咧，一去讲到电影，一讲到歌舞，一讲到佢又即刻个毛咧。嘟一声就跳翻半个世纪之前，但呢半个世纪之后嘅嘢佢完全系讲唔到咁滞嘅，咁即系当然好多人受啦，因为佢嗰个你唔知，得佢知，你又唔知，咁自然咧就会高一截嘅。咁我都明白，即系人有呢个弱点嘅，即系好容易俾人带到嘅。咁但系我咁样讲咧，好似哇少少嘢你都懒去研究咁样，即系又另外一种 style 嘅。咁所以咧，即系啱听就听啦，唔啱听就可以笑一下嘅。咁所以我会咁样睇戏咯，所以有时好痛苦啊！即系当即系有时你唔系包容佢啊，问题就系我客观咁睇，可能你觉得特技好渣，但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好 make sense 喎。咁只不过系可能唔知你或者我欠缺咗某种幻想力，即系去做去 present 样嘢出嚟，系未煮到你埋你个口嘅，但可能我幻想多咗啊，谂多咗啊。咁我已經覺得佢好好都唔定，咁所以咧近代咧，即系我唔敢話自己影評啊，即系所謂我嗰啲講電影咧，都係純粹係 观众嘅叫做咩啊？即系观众观后感啦嘅意见啦咁样。咁但系我都有时损失，即系同大家好大嘅落差嘅。可能有啲人话屌垃圾，但唔系，觉得 OK 好睇，尤其是我识欣赏佢边啲，咁可能你又唔欣赏嘅咁样。咁我觉得有趣嘅地方喺呢度啊嘛，即系大家倾一套戏，即系尽量唔好讲权威咯，即系大家睇到啲咩咪分享出嚟，咁啊可能你会有改观都唔定。即系我觉得今时今日你去弹一啲好容易嘅，真系，同埋兼夹嘅风气都系咧，即系所有潮人咧或者型嘅人咧都弹咗先，因为弹咗咧，佢呃到某啲人咧觉得咧你咁都弹啊，哇咁正你都弹啊，咁你事必真系好有料到噶啦咁样。喂，但系呢样嘢慢慢会幻雅嘅，即系你，我觉得识得欣赏人先系王道咯。今时今日，即系今日未系，将来一定系。原因就系当成个社会或者所有人做嘅 work 出嚟，你都唔去欣赏嘅时候，咁佢就自然冇咗价值噶啦。咁今时今日啲人话而家啲歌唔好听啊，而家啲戏唔好睇啊，我觉得废话嚟噶。你冇根本你唔公平嘅，因为你冇时间对佢。以前一套戏你约人睇，预早买飞。你要拎晒啲 review 口碑兼夹嗰啲劇照，你先走去睇，你有个心情去睇嘅，你係有个心理准备嘅。但係今时今日 download 咪得囉，使乜真係俾钱睇啫。你唔喺戏院睇同埋屋企睇已经两回事啦。你喺戏院睇成个感觉唔同晒啦，同埋你出咗钱你会嘥精神啲㗎喎，真係。即係你会当佢一个真心朋友嚟㗎喎，你唔会当佢係 high buy 㗎喎。咁嘅时候你根本就唔公平对嗰出戏或者个作品，咁你点样识欣赏佢呢？我想讲係咁样啫。睇下你有咩意见先。啲监制好似有嘢 提醒我。喎、哦。唔关事，佢好明显冇听 live 啦。佢send嗰个唔关系嘅嘢嚟。OK， 有多数人都未睇，咁我唔讲啦，唔讲神奇女侠啦。 Swimming Leon， 其实以前探长讲过嘅关于我是歌手呢个节目冇报名方法嘅问题，探长可能记错咗啦。可能探长真正想讲嘅系中国好声音，其实就系 The Voice 正式授权俾大陆嘅节目，但美国原版 Day One 开始就会有一开始盲选清唱嗰一 part， 但大陆嘅就全部冇晒。邓德如近几年官员和建制派口面几丑恶，六十八九口颜无耻嘴脸 ，Live Jamest 啲戏赖过两次，唔想再入场睇。布鲁拜鲁翁命早踢早场。陈丹未瞓，李浩卓剧透，陈丹未睇呀 ，Renault Cam 未睇，但唔会睇。李静装偷吧， 偷吧，陈丹都未见过你喎，你系咪彭丹啲 friend 嚟先 ？Sorry 啊，你好烂啊，我唔系想即系，因为叫阿丹咧，通常都系应该唔系本地人嚟嘅，我谂我估啊，黄丹啊咁嗰啲都系北京人嚟噶嘛。DC 啲劇爛賴過兩次，我其實我 DC 啲嘢差唔多全部睇嘅，因為我覺得好難得嘅，真係即係你由漫畫變咗做戲，咁啲題材呢，即係因為我好少睇美國漫畫嘅，咁我覺得佢有啲本身譬如Iron Man 嗰啲屈機啦，即係第一次睇就鍾意啦，同埋佢嗰個角色個討好程度好高啦，咁其他啲角色呢，因為佢個背景我哋真係唔係太熟嘅，可以大家可能大家個投入感唔係好大，同埋呢有啲角色呢係漫畫可以，但係拍真實呢我覺得佢哋都好努力咁樣拍得好好，但係有啲真係揦嘢嘅，即係例如嗰個大隻佬呢，真係個取嗰個呢 Thor 嗰個就真係好難投入到啦大佬，但係嗰陣時呢就因為即係我點解會睇 Thor 呢都唔明白，即係可能冇咩做啦，即係我就唔係好 buy 囉，兩集都我覺得唔係幾好睇囉。咁但係神奇女俠呢，我覺得可能我本身個底呢係一個左膠嚟嘅，都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好投入囉睇得。咁監製就睇到秒曬啦，嘩啲對白咁都噏得出嘅，真係。好彩呢個 superhero 女人嘅男人就真係嘔心咁樣。即係嗰啲囉。咁但我又覺得睇得好投入囉，唔知點解。 咁啊，咁多人未睇就唔透啦，系嘛？唔好透啦。 Walt 愿入村救人玩边 get gadget 转身挥边 flat 晒成个人，应该俾 D 波阵阵骂之类。系化唔天真的恋直人与我，当年真系无谂过香港情况可以变得咁扑街。哎 ，Jack Music MB。邓无色最搞笑是神奇女侠最后使出南斗水鸟拳打败大佬 Kevin Ram 睇咗 Light James 快闪银 Ted Chan 系 Miseman 嗰个 Quicksilver 情 Message retracted 清图结下下都英格列波曼同彼得库图真系老嘢都未必识 Ted Chan 最近睇翻多次 Matrix 仍然觉得好睇。同埋好代入到 Ted Chan CG 真係唔係最好，劇情同節奏都好重要。 你老 出講啦 Swimming Leon， 因為啲選手全部都唔係素人嚟嘅，全部都係喺圈內簽過公司甚至發過片嘅專業歌手，要參加嘅全部都要靠關係交 demo 俾節目嘅導演嚟決定，仲有想俾揀中嘅你交嗰隻 cover 嘅 demo 最好就係重新編曲嘅。我有個 friend 透露過俾我知，因為有人搵過佢做 demo 就係為咗參加呢個節目頂你、Swimming Leon 就係為做隻歌前期都洗成皮幾兩皮嘢玩呢，所以呢啲咁嘅節目為咗個節目收視而咁樣營造個選手高質嘅效果出嚟都幾冇品。Steven MACAU 其實要睇都睇咗啦。Steven MACAU 怕咩劇透呀、 啊、哦咁啊都好多人叫我未睇就費事啦。同埋你頭先講啊，其實我真係分唔清楚呢，我是歌手啊，中國好聲音啊，或者嗰啲其他做特技啊嗰啲表演嘅，即係類似 talent show 嗰啲呢，我都好難頂。即係泛指是嗰类 show 啦，即係我都冇心机去好 detail 咁了解。即係总之我真係顶唔顺呢，黑媽媽成个场好靚，无端端整个电视喺度，有个 sponsor 喺度，真係不知所谓大佬呢、這个。即係你咪贪钱到咁样先开到工呢？如果你真係要咁多钱先开，你咪减低啲开支，唔好做咁多其他嘢囉。即係我觉得真係好核突嘅大佬。即係咁都顶得顺嗰啲观众呢，我觉得真係呢啲咪就劣质嘅观众囉。即系咁都仲觉得好睇嘅，即系完全唔尊重其他嗰啲人嗰啲美术，同埋嗰啲人好努力咁样做好多为咗个台好靓嗰啲同事、嗰啲从业员。啊，头先啊，边个话嗰条入村救人嗰条片点啊？转身挥边 flat 咩 flat 晒成个人。应该咩俾啲波震下我呢个应该又唔系 CG 嘅事喎，呢个可能系后期唔够时间做喎，系补戏嘅定唔知点样喎。咁其实嗰啲人弹得太多嗰啲都系唔好睇嘅。咁你讲呢啲 CG 就真系渣啲嘅，老实讲有啲剪贴 feel 嘅真系。但嗰啲环境啊，地动山摇啊，爆炸啊，同埋嗰啲喺地面啲嘢爆起晒嗰啲都几精彩，我觉得。不过都惯咗啦，无论立体即係睇 3D 同埋睇嗰啲 CG 已经滑咗牙啦，你已经好我就费晒时间挑剔㗎啦，已经。因为水平本身都已经好高㗎啦。咁但係头先讲嗰样又係真嘅，个人都几 flat， 都唔似真係吊威啊、放威啊、跌落嗰種感覺，因為佢神奇啊嘛，帶咗神奇胸圍，梗係唔會波都震埋啦。定係你話嗰啲 short wave 嗰啲震波啊？係啊，頭先嗰個 quicksilver 啊，冇錯，嗰個勁啊，即係個拍法係拍得好精彩咯，我覺得。哇，聽我幾佩服你啊！嗰啲英格列波曼嗰啲。嗰啲料噏得出，我都係噏得唔出啦，大佬。其實你都睇咗，你睇都睇咗，又唔可以咁講嘅。 好奇怪。 Live Jamest 拍得唔夠 Marvel 好，同埋出碟好多時又會有加長版，兩次都係咁賴。Jack Music MB 鄧模式神奇女俠劇情和美國隊長一好子 Lee Walton 你劇透咗可以唔使睇 Sharon M 多謝你唔透 Sharon M 我想去睇進階 Swimming 大陸造假已經係常態 Ted Chan 都同 D.R. Strange 已經盡咗好多力漫畫嗰個造型真係太重口味同老土創作嘅時間距離現代太遠 Netflix 套鐵拳俠都好老土佢哋為咗要 crossover 其他英雄焗住要拍埋 好因為 Lee Water 呢又罷工咁我等你讀埋先 你劇透五分鐘啦想睇過啲虛下洗手間先啦 Walt 完就係太期待睇到失望再賭上 CG 就是好越後越唔得有個圍分鏡揮拳轉身連個人比例都臭埋啲位都唔真人上陣你講寶戲就真係似因為我有賣繪圖家嘛、即 CG 啲畫面會留意多過睇劇情 系啦，即系嗰群抽嗰啲，尤其是真系好流咯。喂，仲有咧，我想讲下咧，嗱，我就唔会剧透啦，因为有啲人真系好唔想我剧透。咁咧，同埋讲诶 ，Thor 同埋 Doctor Strange 咧，就我觉得佢都系，即系嗱 ，Thor 因为讲佢有好多神话喺背后咧，我哋唔知嗰啲神话咧，同埋佢两兄弟嗰啲嘢咧，佢就系有一个套剧度交代埋，我觉得有啲长浸咯。我 Doctor Strange 呢就係佢成個古仔好鬼東方咁但係偏偏嗰全部係西人呢有啲好硬囉我覺得睇到。咁啦至於我覺得講異形少少啦其實我就主要就唔係想講異形嘅因為呢我最近呢聽咗我哋個友台啊無奇不有嘅節目啊專係講異形嘅。咁呢即係最可惜我冇份參與呢個節目佢亦都唔想佢亦都唔想我參與我相信因為呢佢有個異形專家請咗嚟咁呢個異形專家自己都係做網台嘅咁呢我覺得呢我體會到一樣嘢呢就係、是、創作人同埋一啲普通嘅觀眾之間個分野呢即係有啲嘢永遠其他人係唔了解創作人有啲咩權有啲咩權限或者有啲咩意思咁即係嗱我籠統嚟講呢我覺得即係有個現象呢即係啲觀眾譬如聽網台好睇戲又好嗰種評論呢我覺得當譬如一套戲出咗咁有評論都正常啦咁但係即係都喺度講下你嗰套戲拍成點呀我啲咩睇法呀呢個亦都正常嘅咁但係呢當佢異形咁樣呢橫跨咗40年嘅一個劇呢咁有好多專家呢就因為將成個故事呢將成個故事裡面所有嘅細節個故事裡面嗰個世界都了如此掌嘅時候呢就出事啦。咁尤其是嗰啲已經超越觀眾啦嗰啲係迷級嘅觀眾呢我覺得佢哋投入到一個情況呢係可以喺佢自己嘅世界裡面呢係可以對嗰啲製作人啊對導演啊對所有個古仔個流程呢都恨之入骨嘅即係講到呢嘩入木三分嘅假如有條友坐了40年間唔知咩叫異形唔知咩叫網台唔知咩叫嗰個主持唔識唔知邊個係導演唔知邊間公司製作甚至乎唔知呢套戲呢你淨係聽嗰集嘅節目呢你以為佢哋係朋友嚟嘅即係成班即係 Ridley Scott 同埋嗰個嘉賓簡直是好朋友即是他們那種親暱呢即是我覺得在這個關係裡面很有娛樂性的即例如說到譬如 Ridley Scott 這樣他是異形第一集的導演那呢我真的都是聽那個節目才了解更加多那原來呢以前拍這套戲的時候呢個成本很低那出到來的成就和影響力呢就是全球性的還有很深遠的原因呢就是呢他當時未拍異形之前根本之前就冇呢啲劇種之前就冇即係全世界嘅人都冇呢啲概念我當時都係讀緊小學即係有異形嘅時候我都係冇喺戲院睇過我係 其实正式在戏院睇咧，就系第二集，James Cameron 嗰套《然》，我先开始睇，跟住之前翻兜翻啲 VHS 睇翻旧嗰套。咁我当时我都觉得系咧第二集好睇过第一集嘅，因为咧喺睇录影带同埋睇戏院睇，当然两回事啦。咁同埋啲技术争几年就争几年噶，咁样。但系我一路睇落去咧，睇第二、第三、第四集，咁至到 Prometheus， 至到而家呢个第五集咧，我发觉我系睇 Prometheus 之前，我专登翻兜过一次，一次过睇翻晒嗰啲 box set 嘅型嘅。我觉得当个人成熟咗之后咧，我就觉得哇，第一集真系好前瞻性，无论喺啲美术啊，喺个构造。即是創作嗰個型嘅造型啊，嗰啲 artwork 啊，成個太空船啊，成個 concept 咧，我覺得我真係五體投地，我真係絕對好敬重當時 Ridley Scott 同埋嗰個美術叫咩名啊，好出名啊，最近死咗好不幸，咁佢改寫咗成個 pop art 嘅其中一個部分嘅，可以話係，咁咧就。咁當然勁啦，咁但係之後拍嗰啲亦都好有成就啦，例如第二集有成就過第一集啦，喺經濟上，咁甚至乎後來呢好多小說啊，唔係小說，好多漫畫啦、game 啦、動畫啦，都有呢個元素，甚至乎呢有第二啲電影公司亦都，或者第一製作公司亦都整一套新嘅出嚟，又同另外一啲怪獸 crossover， 咁好多呢啲情況。咁我作為一個即係我都叫一個製作人啦，咁即係覺得 Ridley Scott 嗰套異形呢，我覺得真係功不可沒嘅，即係佢影響到後世實在太勁啦。咁兼夾呢、這個故事呢就唔係 Ridley Scott 嘅，有一個叫 Dan 嘅一個作家咁作嘅。咁呢佢作呢個故仔可能經咗 Ridley Scott 嗰個班底嘅手，就變成另外一樣嘢都唔定嘅。咁呢但係我竟然呢聽到佢哋個睇法呢，就覺得Ridley Scott 嗰套異形之後，其他唔同嘅人甚至乎唔同公司呢都作咗一啲唔同嘅故事，例如無端端同 Predator 打交咁樣，都係原來佢哋係 crossover 過嘅，喺同一個世界裏面曾經遇上過嘅，咁同人類嘅關係又唔同嘅，咁甚至乎有啲漫畫啦，有啲 game 啦，裏面都亦都自己創作咗個故事出嚟。咁我當時諗啦，啊都幾過癮喎，其實即係原本作古仔嗰個又肯授權都去作，即係繼續作個古仔落去嘅咁樣。咁當然就要有授權先準拍戲或者準玩嘅 game 啦。咁但係喺今時今日商業嘅社會度咧，咁有錢賺嘅邊個老闆唔想賺錢嘅？因為 game 個 market 亦都大。咁同埋當嗰個導演成日都咁耐都唔再拍咁嘅時候，咁如果突然間有人攞咗呢個咁受歡迎嘅劇種或者呢個 character 或者呢個故仔嚟拍，咁通常都唔會抗拒嘅，因為都係賺錢嘅啫。咁只要你嗰套戲好賣座嘅話，咁其實老老實實商人呢都係唔 fucking care 你個故事完唔完整呀、啊、譬如喂第一集都明明冇講會有Predator 嗰個叫咩Predator 叫咩即係個食肉獸啦，即係阿諾舒華辛力加做第一套嗰套嗰個啦。咁姑且即係我覺得當時我就覺得哇，美國呢個創作自由真係好勁好豐盛，即係佢能夠接受到人哋攞咗佢嗰個作品嚟 crossover 第二樣嘢嘅。咁如果係一波鞋嗰啲梗係冇所謂啦。咁啊 ,Magic Johnson 同埋黎明咩同埋姚明出一對都得㗎，即係如果中國好有錢同七牌，佢大家都覺得 crossover 一個咪得囉。但係電影嗰個故事就有啲衝突㗎嘛，事實上因為佢即係直頭喺裡面好似一個聖經，一個好似你讀西史咁，係另外一個星球，星球之間過千年或者過百年嘅一個歷史嚟嘅。咁萬一有衝突點算呢？咁譬如Day One 你明明話嗰隻異形係喺蛋度生出嚟嘅，哇點第日你又無端端係由嗰個 Prometheus 嗰個巨人解體咗之後，又唔知溝咗啲咩，又變咗一隻新嘅異形出嚟，同埋甚至乎今集異形五呢仲係無厘頭無端端走一隻嘢出嚟，就即係嗰隻類似 海猴嗰隻嘢，即係黐住塊面嗰隻嘢，又無端端變咗隻人樣白色嘅，有好多唔同品種嘅。咁老實講，你就算你講西史咧，出現過，譬如講緊法國大革命咁樣，好多人物出現過，你都未必識得曬啦。咁我覺得好多空間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咧，作為觀眾咧，會上心到咧，即係覺得嗰啲二次創作啦，所謂即係攞住即係啲合法嘅二次創作，就係攞咗人哋原本設計咗或者創作咗嘅成果，走去自己揾第啲錢。即係我覺得呢個喺美國嚟講呢，就算好多電影以外音樂都係咁嘅，譬如好多 rap song 呢，都係攞人哋嗰啲好 hit 嗰啲 song， 攞咗個 piece 出嚟，攞四個巴或者攞一個巴，我攞一句嘢就不停咁 loop 啊，或者成為一個 pattern 咁樣，即係人哋已經喺法律層面已經解決曬呢啲嘢啦。但竟然呢，香港有啲專家呢就覺得呢覺得Ridley Scott 嗰個態度好有問題，原因呢就係人哋之後後續嗰啲作品呢係 based on 你個故仔 develop 咗出嚟嘅，點知你突然間你埋位一拍到新嘢，將人哋之前創作嗰啲一次過推返曬，咁佢態度上呢就覺得嘩呢個人唔啱咁樣，即係佢冇話唔啱，即係覺得態度有問題。喂，但係我諗深一層，即係我作為一個創作人呢，即係我都係創作㗎嘛，咁我覺得佢點解冇權咁樣做呢，同埋點解用一個道德去審判呢條友。因為俾我啊，即係我代入返佢嘅諗法，我創作咗呢個成個異形呢個畫面出嚟，或者呢個遊戲規則，甚至乎可能個寫 story 嗰個 Dan 佢作咗出嚟，咁所有權都喺佢度㗎嘛，佢要點就點㗎嘛，根本就係、是、喂，如果你其他異創作嗰啲唔係 based on 佢嗰、那個，你根本就冇理嗰個劇啦，係咪？咁我覺得其他人係冇權去 challenge 嗰個創作嗰個人，走去做返自己，執返自己嗰樣嘢嚟繼續 develop 返佢嘅版本或者佢嘅 role。 我覺得呢個有咩問題呢？但我覺得呢，即係嗰位專家呢就話好為嗰啲製作人不值啦，好唔抵啦，覺得佢哋。即係我覺得另外諗到一樣嘢呢，即係今時今日呢，即係又係抽水，即係嗰啲聽網台嗰啲朋友呢，曾經即係我覺得入得嚟九吹廿四嗰啲呢，相對都係冷靜好多，即係同埋唔會咁認真上心，因為我冇嗰種教主嗰種魅力啦，最基本就係、是、即係我唔係講一句你即刻唔出聲嗰啲㗎嘛，咁我做唔到嘅。即係我覺得咁樣反而我覺得好舒服，同埋咁樣大家呢就會更加客觀理性。即係我覺得好多而家你見到咁多糾紛呢，喺網台發生咁多事呢，好多時呢，尤其是以前呢，而家可能少啲，因為大家都有接受咗教訓呢，有好多政黨嘅朋友啦，譬如當年由社民連分支到變咗人民力量又變咗做熱血公民呢啲咁樣打散晒，咁但係某程度你害咗嗰啲 founder 囉，即係我假定嗰啲 founder 係冇政治目的嘅話，咁發生到呢個成個故仔出嚟變咗個笑話。我今時今日睇返我剛才 post 喺Facebook page 嗰、那個城邦會戰勝歸來啲畫面呢，即係我睇返轉頭呢，我唔知係覺得恥笑佢呀，又話覺得好傷心，定係即係個感覺呢係好唔一樣嘅，即係同平時睇啲片笑片就笑片，即係動作片就動作片，但睇返嗰條 MV 呢，我有種好奇怪嘅感覺呢，就係、是、覺得某程度呢，即係到今時今日呢，即係大家都有權發表自己意見嘅年代呢，就衍生咗一種，即係我冇話嗰啲人唔啱，我冇話嗰啲人咁樣有啲咩問題，只不過呢係以前從未見過一啲大家咁自由嘅言論自由嘅網台上面或者平台上面，大家都去反映到原來佢嘅心係諗緊呢啲嘢喎，即係覺得好奇怪嘅，即係樹怪小弟呀，真係見識少啦，即係我唔知點解有啲人係會咁樣諗嘢㗎囉，即係唔分裝閒，但係就即係總之有個渠道開開聲講出嚟嘅嘢就大條道理咁樣，即係呢個係我比較驚喜嘅，即係亦都係我近呢幾日呢聽網台，即係又有啲見識囉，真係可以話係。咁所以呢，即係越見識得多呢，即係先至越唔離地㗎嘛。咁所以呢，我覺得係好有趣嘅，而家呢個現狀係我做幾十年人都未試過咁樣。 我读唔到啊，顶啦！阿小明好似之前好少留言噶噃，你系咪啱啱嚟嘅咧？其实，定系你以前系第二个名嘅啦？想问下， 探长有个问题想问你。其实以前90年代日本、台湾或香港甚至大陆啲歌，我就谂其实啲器材都应该一样价啦。但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呢几个地方出嘅作品啲音质都有分别。尤其是大陆，唔知问题系咪就系出咗喺最后混音师嘅功力嗰度呢？呢个出阶格 Jack Music MB 邓模式 HR Trigger、Light James 觉得今集意型好差，净系同普罗米修斯都好多嘢连贯唔到。Steven MACAU 文武主要系认为异兽战记导演不被原导演所尊重。Jack Music MB邓模式血战士 Steven MACAU 铁血战士 Light James 血兽句号 Hills 路宝二型我都系听无奇，因为好过自己睇维基。 Jerry McLee 神奇女侠条边唔系好得，好似以前黑白橙片如来神掌咁上下。 下面读翻晒啦，嗰条边咧真系好鬼 flat 啊，即系佢其实欠缺咗个远近。即係遠同埋近都係咁粗碌同埋都係咁光呢，真係欠缺立體感啦。咁可能佢就要顯到嗰個神奇嘅地方㗎嘛，呢、這個就係、是。咁同埋呢即係其實我亦都係因為我有一次被邀請上去無奇不有做星戰嘅嘉賓嘅。咁我又唔似佢哋嗰啲咁嘅專家㗎嘛，即係我直接係睇到戲，我覺得點就點。咁呢我喺度讚緊佢新嗰套呢星戰呢，即係唔係甄子丹嗰度，係之前嗰度，佢嗰個有即係嗰個光劍呢，那個 lightsaber 呢有近鏡嘅，咁近鏡呢嗰啲電即係好似 plasma 咁樣彈下彈下呢，嘩好精彩呀，即係利用到當下嘅特技去做到入木三分，因為嗰啲聲呢，即係當你支劍好近嘅時候呢，加上嗰啲 click plug 嗰啲呢，即係我覺得更加 detail 更加 make sense 嘅。但嗰幾個人同異口同聲咁秒我囉，即係覺得完全失去曬當日星戰嗰個風格啦。咁即係大家我覺得有健康嘅，即係你睇嘅同我睇嘅唔同。咁但係當然佢咁熟嘅話，佢當咗自己嘅權威咁樣。咁我喺度讚佢哋喺度秒咁樣。當然佢秒有啲嘢呢都 make sense 嘅。咁作為一個睇戲消遣娛樂嘅人同埋一個專家自己有包袱嘅，咁睇出嚟嘅嘢完全係唔同嘅，我都好諒解嘅。咁所以呢可能因為呢啲問題呢，佢就唔會請我去做佢啲嘉賓，因為我有時某程度呢係破壞咗人哋嗰個 fantasy 啦，會唔會可能即係叫做啊女王教我一個字呢，我台灣叫解嗨喎，唔知有冇聽過啦，好深刻印象啦。解嗨嘅意思呢就是、你即係譬如你食緊一啲要補嘅嘢，你懟咗突然間食咗啲金大崩大碗攞嚟送嘅，咁呢啲咪解嗨囉咁樣，我人係咁解嘅。即係可能我的作用呢就好似佢哋嘅崩大碗咁呢，就所以會俾人排斥，我都合理嘅，我都覺得即係好接受到嘅。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千祈唔好覺得我對佢哋有啲咩微言，只不過係即係真係見識到我原來係做裝同埋做閒之間呢，個閒係可以咁多咁多空間嘅，我真係以前從來未諗過嘅。即係可能我囂張啦，可能我個人。 Steven MACAU 探長講得對，而對文武呢D 可以稱為連狂熱 fans 來講，原導演咁做係破壞咗佢哋成個異形世界觀。Light James 我又唔覺得唔同導演嘅創作係破壞原作，比如 AVP。 同埋我覺得呢樣嘢呢我就聽薛高呢我就學識嘅。咁呢佢將佢所有以前講嗰啲似層層嗰啲嘢呢又冇對現嗰啲嘢呢，即係話佢好相信咩星際外交咁嗰啲嘢，又話2012年呢必定係即係冇話必定嘅，即係講到意思就係佢好肯定相信呢就會有飛船嚟地球探訪㗎啦咁樣。但係點知呢之後冇發生到咁就點呢，哦冇，可能呢嗰個係 平衡宇宙，咁其实发生咗嘅，又或者呢喺我哋瞬间喺佢嘅两日就等于我哋嘅 0.2 秒发生咗咁样，喂又解得通喎、哦。咁点解二型嗰个 AVP 呢，即係 Alien vs. Predator 嗰套戏，点解你唔可以觉得係平衡宇宙呢，咁就解释晒囉，咁使乜咬牙切齿咁样又话人哋好唔尊重嗰个导演啊咁样。喂你係用緊人哋个创作嚟搵緊食喎，大佬你仲话人哋唔尊重你，人哋授咗权俾你喎已经。即係我呢啲装狠嘅问题，即係我始终都係可能我 out 即係我呢个年纪呢，即係对装狠嗰个定义呢，同埋新一代对装狠嗰个定义呢，可能有些少出入，我自己又真係唔知道。 Like James， 比如 AVP 当外传分开睇，我觉得还可以，但新呢一集系连贯翻原作嘅前传，我就觉得同前后好多翻驳位。Swimming Leon， 我都算系铁粉嚟噶啦 ，D100 时期到而家，只不过有时成日都比较多时间听重温，所以可能比较俾人有啲 C.D. Room 生面口嘅印象。 Oh. Like James， 不过始终同普通观众睇法一定好唔同。 係啊，嗱咁我有嘢想跟进返呢，Like James 呢就话外传分开睇都还可以，但係呢一集同原作就真係原作跟前传係咪啊，再读一次先。 但新呢一集是连贯翻原作的前传，我就觉得同前后好多翻驳位。 哦，即是如果 Ridley Scott 自己同埋自己的作品有啲翻驳呢，就真係要 challenge 啦，但係 AVP 係你后之后作出嚟兼夹，你係 based on 人哋已经创作咗嘅 Alien， 你之后作，即係你個故事雖然人哋有 approve， 係咪 Ridley Scott approve， 亦話係電影公司 approve 呢，即係呢樣有誠意，就算佢自己 approve 咗你可能為咗錢，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製作人絕對係有權，我絕對係接受佢將個故仔係同你嗰個唔同喎，我覺得同你一樣先要戇居㗎，真係即係我跟返一個二次創作，我跟返你口水尾啦，你上次講咗咁啊，咁我唯有改寫囉，唯有即係如果那個故事不是你自己，如果不是你一個是創先有 Aliens 之前沒有這個電影的人，我覺得呢即大家跟住落呢是很正常，大家有得玩，但是個主權就是主權嘛，是他影響了個世界先而你在後面嘛，即先後都爭成十幾年，那你即 我不懂得怎樣，我即想不通為什麼他會被人說他是唔尊重囉，呢、這個真係大惑不解囉，都係講到問。係啦，差唔多啦。 Like James， 而家就係好多解釋咗去平衡時空，所以我覺得係咪已正轉嚟連接還是當外傳體。 我唔知你話邊套由外當外傳體，其實我覺得如果唔係 Ridley Scott， 即係唔係 Prometheus 嗰條 line， 你咪當係平行宇宙咪得囉，使乜爭拗啫，即係嗰啲係微不足道嘅嘢嚟㗎嘛，你生活嗰度，即係除非你係一個專家啦，你一個專家你咪有呢個包袱囉。譬如你讲 Prometheus 有咩反驳呢，其实解释咗。 普罗米修斯都有翻，两套好似都系同一个 导演。系啊，冇错，但系佢有解释嘅，因为嗰个 David 咧，佢喺匿埋喺山洞嗰度咧，喺度狂喺度研究嗰啲唔同嘅玩法啊嘛。咁人同咩人同鸡又变咗只第只，蛇同猪又变咗第只咁样啊嘛。咁佢净系嗰个山洞已经解释俾你听咧，点解有啲喺个蛋度爆出嚟？有啲又唔使變個蛋就得，即係其實嗰度已經好明白，即係好白咁樣解釋咗俾你聽呢，就因為佢哋 creator 嗰個層面佢可以試到好多唔同嘢，佢亦都係即係某程度就係講緊佢哋嗰個 改造 DNA 的能力是跟神一般的嘛。咁你點樣 challenge 到，即係假如真係有神啦，即係你點 challenge 到神可以製造到有人同埋有馬騮量咁近嘅嘢啫。即係你 challenge， 你唔可以，冇人會 challenge 到佢㗎嘛。咁即係佢就係想講 David 已經係人創造咗出嚟嘅，佢亦都創造到第啲嘢出嚟。咁我睇唔到邊度有反駁囉，如果咁樣定我睇漏咗呢。咁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觀眾呢，即係我覺得呢個色彩係好濃厚嘅，即係一個古仔能夠屹立到半個世紀咁滯都仲有人拍緊嘅。咁當然我聽到專家就話，如果唔係嗰啲人喺後面繼續搞呢個古仔，你有今日嘅成就咁樣，即係呢樣又用咗道德嚟審判喎。喂，咁 even 你係幫咗人哋可以繼續再拍異形，咁我就要俾面，即係將我嘅創作雙手奉上，即係我要跟返你頭咩？我就唔認同喎，真係。 不過今集故事性係覺得同普羅米修斯比係差咗。 可能呢佢真係年紀大咗啦，我覺得。我覺得都係。 唔係個故仔反駁，比如咖啡船嘅科技、異形嘅產生 ，Light James。不過今集故事性係覺得同普羅米修斯比係差咗。 哦，你話個飛船嘅科技，我覺得嗱呢樣咧就係人類一個死症嚟嘅，因為人始終佢你個創作能力咧都冇辦法駕馭一啲未來嘅嘢嘅，即係我聽到。嗰、那個無奇不有都有講呢，即係為佢哋解釋咗點解哇將來嗰啲槍呀、啊、都係咁樣，都係用子彈咁樣。咁但係佢就解釋到嘅，佢話正如而家啲船咋嘛，而家啲船都係仲係咁嘅樣，你將來你點知冇突破。咁但係你唔可以因為今日嘅船同埋300年前嘅船一樣，你係覺得人哋1000年之後嘅船都係會一樣㗎嘛。咁我覺得呢樣點解你唔乾脆咁解釋當下做緊個故事嘅人個幻想力都去唔到大家觀眾又明嘅嘢，咁你咪接受咗呢個現實咪得囉。咁我覺得真係唔需要諗咁多㗎喎。咁譬如你講緊Prometheus 裡面嘅，Ridley Scott 有另外一套 Blade Runner 咁樣，佢好多嘢都好前衛㗎。咁但係點解仲係用緊個CRT mon 啊，未用 LED 啊，因為嗰陣時都未諗到有呢個技術啊嘛，咁就係咁，咁咪解釋到咯。咁使乜幫佢諗埋？哇，其實人都唔即係，唉，唔緊要啦。呢啲即係大家唔同嘅解讀，即係都係娛樂嘅啫。即係你聽佢都係娛樂，聽我都係娛樂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唔好咁上心啦。呢、這個咁但係都幾好笑嘅，即係起碼又另外有個話題可以講啊，可以借題發揮下咯。其实我主要都唔系想讲完，我想借嚟发挥多啲。 呢度我明，但佢用圆菌嗰啲黑水去产生出嚟嘅异形已经唔同。 咁咪又系其中一个方法咯，即系其实 Prometheus 嗰个白色嗰个人，即系嗰啲高人咧，即系 David 都得，佢点解唔得咧？你有冇咁讲？你有冇咁谂过咧？即系佢都有呢个方法可以做到噶嘛？咁我覺得又冇乜問題喎。咁你點解覺得哇明明喺水度點解後來變咗真菌呀、啊、咁樣都有排解釋㗎。咁我覺得如果咁都要解釋嘅話呢，就我覺得一定解釋到嘅。原因就係佢 skip 咗多年，佢好多嘢都唔使同你解釋㗎嘛，事實上真係。佢中間有人研究咗變成真菌，而最難得就係呢佢嘅真菌又可以衍生到第二個故仔㗎嘛。即係我覺得娛樂事業就係咁樣，有趣之處就係咁。哇！你好似繼續喺度講異形咁，我諗冇睇異形嗰啲要走嘅，不過走咗20多個啦。 上集係因為黑水入咗個巨人度搞咗混種，先爆隻異形出嚟。 咁但係唔係淨係一個方法有異形出咗嚟噶嘛？都話 David 都講曬俾你聽啦，生蛋又得，變隻蟲又得，同埋唔使發育都得。而家發展到，嘈一聲就變咗人咁高，真係好笑。係啦，喂，唔好講異形啦。因为你讲形呢又代入咗嗰个。 但今集黑水啲菌吸入人体直接包异形。 咪就係囉，呢个咪就係一个 creator 个嗰个能力囉，咁你唔使拗㗎囉呢样。喂，虽然而家仲有100多人，但我唔会因为咁样就唔停嘅，因为我见到大家都立啦，即係冇乜反应冇乜 input 啦已经。咁所以呢节目都差唔多啦。 是咯，一套商業片就唔使咁認真嘅，但我覺得認真就認真嘅玩法咯，即係認真都好㗎，即係正如呢，即係選咗啲人入去立法會，即係你信佢㗎啦，即係好多人都係咁樣嘅，即係我相信好多傳統民主派嘅人都諗住，嘩我信你選咗入去我就唔理㗎啦，你搞掂晒㗎啦，咁如果佢哋真係唔接受到巨額嘅引誘，梗係好啦，即係幫我哋監察政府，但係當佢有啲出軌行為呢，例如又唔去投票啊，例如無端端又腳痛啊，無端端又唔知因為好多理由爭一票啊，咁呢啲大家咪要及真咯、啊。即係嗱，如果大家都有阿文武嗰個精神去監察立法會嘅話咧，我見到呢度都有幾個即係好緊張咁監察立法會嘅朋友，咁佢哋唔會行差立錯，即係得咁容易啊，即係冇咁容易得請到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反而咧呢個態度咧係應該應用喺立法會度好過喺套戲度囉，即係我唔係指點啊，即係我覺得即係假如啊，如果有咁嘅精力嘅人去監察立法會，又有咪俾佢，又可以俾好多渠道咁樣發表到嘅意見，就非常好啦，咁解啫。但冇識講咩？ 不是，上集係八卦大圍爆巨人先生異形。 咩別叫八卦怪口爆啊？哦，即係懟入去人哋口袋。咪就係囉，好多方法生出嚟嘅，咁所以即係我都記唔到咁多啦，多到喂咁好啦，咁差唔多啦，嗱又係時候呢，我又要講下究竟即係大家要 sponsor 我嘅意義喺邊喎，好多人都唔明嘅，咁嗱其他即係其實老老實實做一個網台個成本好高，即係每次都即係樣樣都係錢，就好正常要畀課金同埋要 subscribe 嘅，咁但我就偏偏就我自己一個人做㗎啫，即係我嘥極都係嘥我自己啲時間，咁呢我就唔使大家畀錢我先聽到嘅，即係同花家姐好唔同，因為花家姐嗰度又要專登租個地方嚟做網台啦，又要佢自己冇做第份工就專登全職咗去做啦，即係呢方面我覺得好佩服佢嘅勇氣，就係能夠嘩喺今時今日啲觀眾係慣咗唔使錢去接受一啲娛樂嘅，佢都夠膽叫人捐，即係叫人subscribe 佢而賺佢嘅錢嚟做節目俾佢，我好佩服。咁但我就做唔到呢樣嘢啦。咁都希望，亦都希望大家呢會因為我即係嘥時間同埋即係我都幾上心嘅對呢個9/24而 sponsor 返我繼續去搞更加多嘅唔同嘅節目，例如有咩節目我會識搞嘅呢，可能旅行嘢啊，可能係一啲高科技啊，或者攝影啊，即係高科技係用產品啫，我並唔係一個科技人才，咁呢即係會多啲唔同嘅 perspective 睇呢個世界啦，睇呢個香港啦，咁我都會製作一啲唔同嘅節目，都需要一啲大家嘅鼓勵嘅，咁我鼓勵呢並唔係要你出錢幫我買機票，但只不過呢你嘅鼓勵呢就令到我存在感更加重嘅時候呢，我就會搞得更加上心，如果唔係呢就即係如果大家覺得我講嘢係有啲你有興趣聽嘅話呢，就請你本地嘅朋友就可以透過 HSBC 就直接入錢俾我戶口呢，咁我見到呢張 receipt 呢，我就會多謝你支持我嘅節目㗎啦，咁咩元素令到自己繼續搞呢，因為其實我正如我剛才所講呢都幾閉翳嘅，原因就係我得7000個 subscriber 同埋嚟嚟去去都係得嗰100-200人聽呢，就係、是、如果 as 一個網台都失敗，所以我唔敢認自己嘅網台，咁呢希望我即係擴闊啲唔同觀眾嚟俾大家表達大家嗰個價值觀啊，我又會講下我嘅感覺同埋我的價值觀出嚟，大家困下即係透過娛樂而令到大家更加了解個世界，即係呢個就係我9/24嘅一個即係會做9/24嘅原因啦，可以話係。咁如果大家有好認同嘅話呢，就請你 sponsor 我啦。咁我嘅朋友可以透過 PayPal， 本地嘅朋友呢就透過 HSBC。咁同埋呢希望大家呢就快啲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多個 channel 越多人睇呢個輻射率越高嘅話呢，咁即係我存在感更加強，我可以更加將我嘅價值講俾大家聽，又可以聽多啲唔同嘅人嘅價值，即係大家有一個進步嘅空間，咁好似好似偉大咁嘅呢個理想， 咁好啦，咁唔緊要啦，即係你受唔受都好嘅。咁我見到有人 super chat， 仲有 super chat 你可以直接鼓励我啦，又可以讲出大家自己嘅心声啦。咁所以呢，如果想继续支持我，或者想即係唔觉得我太过难顶，又觉得有兴趣听，又觉得嘥咗我啲时间，咁你可以唔使良心发现嘅，即係唔使内疚嘅，你只係 sponsor 就解决咗呢个问题啦。好啦，时间又够啦。咁听唔听歌好呢？选择唔好听你自己搵啦。咁好啦。咁星期一见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